上游行至行政长官梁振英的住宅外。召集人黄之锋声称集会有400人参与，他们在梁振英的住宅对开马路聚集，手持荧光棒摆出交叉手势，以示反对国民教育科。黄之锋说，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鸿玉已经表示课程指引失效，政府应该尽快回应委员会的建议，宣布撤回指引以及无限期撤回科目。黄之锋说，虽然现在已经取消了三年的开展期，科目亦都不会独立成科，但是由于课程指引是争议源头，所以应该撤回指引。他说目前距离目标只是差一步，政府应该承担政治责任和认错。黄之锋又呼吁市民朝早趁住国庆日到举行升旗仪式的湾仔金紫荆广场请愿，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政府发言人回应说，目前委员会的讨论仍然未完结，而委员会将会在下次会议之后向行政长官作口头汇报，行政长官会根据委员会的汇报作出决定。一名年约40至50岁的男子昨晚10点多在天水围天泽村一条天桥底附近涉嫌持刀袭击途人，造成两男一女受伤，送屯门医院治理。伤者包括一名16岁少女、一名11岁的男童和一名18岁的青年。其中女伤者的手部受伤，情况稳定，男童治疗之后出院，警方仍然通缉涉案的男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最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黄色危险火灾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你听紧的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push show。 D 100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靠晒你哋啦！ 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香港人社工话：撤回国民教育，支持学民良心市民。 百分百支持 DBC。 香港人社工又话支持 DBC， 支持言论自由，多谢大班同 DBC， 加油！ 我系汤正村1818一呼百应 D 100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巴尼话反洗脑，撑 DBC， 继续努力为民发声。 Yoni 话支持大班为港人发声，大班保重身体。 嘉陵一般屋百分百支持 DBC 全体员工，为香港做到嘉陵一。 Eva 话支持 DBC 所有员工，支持郑大班为公义发声，祝 DBC 顺风顺水。 陈小姐支持 DBC， 支持 DBC 所有员工，支持每日都听到你们的声音。 陈小姐话大班唔好放弃，我哋需要你。 美国孙太话热烈欢迎会计师尽快完成核数，还管理陈清白，听众欢呼。 黎小姐话祝咪咪身体健康，希望 DBC 继续为民发声， 百分百相互。 找上门补习导师即打8226-7679，杰斯教育城帮到你。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今期的搞珠结果是仔女女仔女仔，特别号码双胞胎头奖没人中， 二奖冇人中，三奖冇人中，安慰奖冇人中。 生育唔系讲彩数嘅，及早寻求协助系可以帮助解决不育问题。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生育指导服务热线25722222。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现代中国， 周恩来智取田中角荣。日本处心积虑夺取钓鱼岛，不惜将1972年中日建交前双方领导人愿意各自钓鱼岛主权争议这段的谈话记录删除，扭曲中国的立场是默认放弃钓岛主权。那次的会谈主角是周恩来总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民间就流传过一个故事，说田中当年访华，在周恩来所设的晚宴上面有意要考下周总理的急才。他拿起了台上面两双筷子，要求周恩来用这四支筷子摆放出田中这个日本姓氏。周总理面对这个忽然而来的难题就不慌不忙，一方面若无其事地继续劝酒交谈，但脑海中就不断去思考。终于在晚宴结束之前，当田中以为考起周恩来之际，周总理一手揸住这四支筷子，气定神闲地向田中首相说：田中啊田中，你已经在我掌握当中了。原来四支筷子用手握在一起，横切面看正好就是一个田字，正面看就是一个中字。田中一看到不由不得心服口服了。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 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是否违反基本法，法官讲了才算数，不是地产商讲了就算数。 期待政府有个决心宣布彻底撤回这个课程指引。 我们是要求他呢不会再有任何的指引。 香港风气很得意的，非黑即白，我觉得是恐怖到连教都不准教。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黎则粉。 早晨，早晨，7:38。 诶、哎，早晨，老总，早晨啊，林毓华 啊，咁啊，呢、這个喂，今日我哋呢个地庄上阵，DBC 吓、啊，我哋啲 DBC 嗰啲咁嘅吓， 即系冇天庄，你 冇天庄， 即系 喺边，即系冇。今日我哋冇外援啊，我哋全部本地球员啊，咁、哦、样咁讲吓。今日嘅话题都不离呢个系即系十一嘅国庆加中秋加黄金周掀起嘅中港嘅深层次矛盾，从呢个小新闻牵动嗰啲嘅即系呢个大问题出嚟，居然 其实冇新闻变咗系新闻咯，因为讲真咧，你过去咁多年啊，即系特别系呢个自由行之后啦，呢啲咁嘅所谓导游嘅冲突啦。时有所闻啦， 每日都会发生，不 即系可能 系 话今日先有啦， 即系闹交一定有啊。 点解会做到咁大呢？就其实你即系因为个原因咧，就系你过去即系我谂就系、是、特别系梁振英上台之后啦，即系嗰个中港矛盾咧，喺好多事件上咧，即系价值观上啊，系即系突现咗即系出嚟啊嘛。包括呢、這个即系反对国民教育嘅问题，包括而家呢个东北嘅即系发展计划嘅问题，系嘛，甚至连我哋 DBC。嘅言论自由问题，其实都系同一样嘢嚟啫嘛，咁系，咁所以变咗咧，即系我觉得呢啲新闻系，其实系呢种价值观，即系呢种价值嘅冲突嘅一种延续。咁、既然系放假，又冇咩新闻啦，咁啊做到鬼死。 今日喺《日光》份报纸都见到咧，系有个小朋友咧，就喺呢个系港铁站度咧，就系便便嘅。咁我觉得真系都几离谱啊，真系吓。 咁呢个亦都系一个系，咁、就、你、是、当然啦，嗰、那个 但 系 单又唔系新嘅， 长即系怀疑佢系呢个内地小朋友嚟嘅， 都唔系怀疑，都多咗大， 都系啲啲时有所闻噶啦，系啦， 系真系人哋摆上网啦，定喺海运商场咧，唔好话摆，唔好话小便啊，大便都系咁啦， 唉 ，B B 即系个细路仔， 不过就即系阿 Q 爷讲到嘢，都个问题症嘅所在，即系呢个就系从呢个特首选战开始，即系一种嘅西环染红啊，西环治港嘅心态不断蔓延到梁振英当选，同梁振英嘅背景下，佢嗰个嘅整个嘅竞选嘅过程当中，系加深咗香港种嘅即系种嘅即系讲恐共拒共嘅情结。嗱，啲嘢系平息咗好多年，其实系嗱九七前呢样好犀利嘅，大家有民主抗共什么，但系咧，其实睇翻回归之后，我哋啲嘢慢慢系淡出咗，即系觉得系一国两制都混得几好。但系咧，从梁振英上台开始啦，呢样嘢就撩翻出嚟。所以当任何嘅事，你将加一个元素落去时候咧，都会将佢系更加系即系膨胀咗出嚟。就一个问题咧，即系而家关键所在，即系阿梁先生，你知道问题所在喺你身上啊！你唔好赖前朝啊，喺你身上啊， 唔系咧，就系、是、因为点解？ 知唔知咧？ 其实应该梗系知啊，佢又唔系蠢人，点会唔知啫？都系扮唔知啫嘛，系咪先？ 即系有啲人叫唔醒，扮瞓觉嘅人叫唔醒噶嘛，装睡都叫唔醒。嗰个问题就喺度啦嘛，所以我都听你一样咧，你翻翻到嗰样嘢嚟嘅啫，系啦。 系， 咪国学大国学大师嗰、那个，今日听你嘅节目， 嗰 啲 林慧 锦啱啦， 系林慧 锦，俾阿林振英啱。 嗰几句精彩，嗰几句真系嗰几句林慧锦呢个大师啊，林慧锦呢个传奇人物吓。佢同姚宗儀唔同嘅，姚宗儀好好學堂，即係學術界殿堂式。佢就一個幾類似嘅，即係民間嘅學者嚇。佢就自己辦學堂，但係佢嘅成名難埋緊咧，就係咧好多政兩岸政界香港嘅名人都係跟佢拜師嚇，咁、啊、上翻幾堂係啟導人生。指点迷津啊！咁呢、這个呢、這个系佢嘅特色嚟噶，呢、這个怪杰嚟噶咧，真系咧技人。 但姚宗儀都特别噶，佢系自学成功噶。 佢就成功， 佢唔系真系好似一个正正嘅。 系啊，佢唔系啊，唔系咩咩博士啊，咩博士位。 传统嘅中国学者咧，全部都系自学成功。 都系自学 噶，全部都自学成功。 自学成功， 即系靠自己读。 你咁先通噶。 你谂下，你谂新儒家啲都系自己读啫嘛，即系唔系话要靠咩名牌大学。 你跟一套系统咧，你冇办法超过系统啊！你跟咩大啲跟咩嘅名教授，你睇即系。系个名教授嘅影子，但你唯有即系自己冇呢个驱促，呢、這个就反而会系即系放一啲啊！咁等下我揾翻南华紧嗰几句精句出嚟咧，即系我觉得对香港特区政府系好受用啊！即系讲翻个即系深层次矛盾咧，就是、Q 爷你政治经济学啊，啊点样嚟到去解决到咧？啊， 不其实因为最主要就咩就系话，即系本来嚟讲咧，就系、是、个矛盾突显咧，就因为一国两制咧。即系成个政策系守得唔稳啊嘛，系嘛？即系如果你系个一个两制咧，分得好清楚咧，即系其实特别嚟讲，特别系两制啊，因为好多人而家成日拗咧，即系特别啲即系以中国为呢个主体嗰啲咁嘅论调啊，成日都讲话先有一国，先有两制啊嘛。但系我睇法啱啱相反，个事实就系先有两制，先有一国两制咯，系咪先？ 系， 因为如果香港唔系话同呢个中国嘅主体系唔相同的话，咁使乜搞一个两制啫？系咪？即系你收回主权嗰阵时就系顺理成章就一个一制啦，系咪先啦？就系因为喺历史上香港存在咗即系150年受呢个英国嘅管治，喺回归之前啊，嗰亦都系事实嚟嘅。个事实就系咩咧？即系你睇翻转头嚟，即系睇翻转头啦，喺呢个香港前途问题出现嘅时候。如果你真系做个民意调查，就咁普即系普遍睇啊，系咪90%人咧？即系包括咧，即系上至呢个社会贤达，下至反夫即系手足，系全部咧都系希望维持现状啊嘛，啱啱先？嗰个事实嚟噶嘛，只系一好少数嘅傻佬，包括我在内，即系赞成咧民主回归啫嘛。嗱，正正因为咁嘅关系，邓小平先至。即系提出一个史无前例嘅一国两制，个前提咪一个，咪就系两制存在咗先咯。 嗯， 吓就系存在咗两制先，所以先要用一国两制嚟咧去解决呢个历史难题啊嘛。 模式咧系谂住度嚟俾台湾用噶嘛，唔系俾香港。 唔系台湾就系事，唔系咁你先解决香港问题先啊嘛。 有啲所谓示范单位作用嘅， 示范单位后来就系啲人就解释就话点解一国两制，因为顺手咧，既然有呢个香港主权回归嘅问题，澳门主权回归嘅问题，咁啊迟咗就台湾主权回归嘅问题啦。咁、所以变咗。香港咪有个示范单位作用啦，咁但系呢个所谓示范单位嘅理论咧已经破产啦，而家系因为冇人，即系台湾已经唔信啦，你再用呢套啦，即系台湾已经唔收你。喂，而家处理台湾问题变咗系咩？一个中国 各自表述喎，仲讲咪两制一嘥气，即系台湾唔受你呢套啊！但系你净系香港咧，都开始证明咗回归十五年咧，呢一国两制咧，即系越嚟越咧证明咧，就开始有啲破产嘅迹象。 另一方面就是內地嗰個經濟發展好蓬勃，即係佢哋自信心強咗，即係可能依賴香港嗰個程度會降低，或者佢只係睇到香港嗰個嘅經濟嗰個嘅收益，或香港經濟特色，就睇唔到香港嘅精華所在。比如講嗰單，我哋猛講自由行，猛講即係內地人嚟香港，即係佢嚟香港，佢哋根本就冇睇真香港係咩嘢。佢只係去 嚟春到，有啲嚟參加咗遊行之後咧，見到香港咁自由，極 少數啦，冇錯啦， 明白啦。 即係香港好多精華所在喺一個真係接受呢個西方文化、西方法治管治咗百幾年嘅城市，點解同內地唔同咧？即係如果你淨係行廣東道啊，定係去嗰啲，同埋而家啲內地團嘅問題，即係唔係行廣道，佢哋係直接去幾個嘅購物嘅中心嗰度，乜都有齊曬，買完嘢就去海洋公園。兜个圈就走，你根本就睇唔真香港。即系话咧，我哋猛讲自由行，而我哋冇人将香港嗰啲嘅特色、香港城市特色嗰种嘅吓文化嘅软件各方面向内地同胞去展示咧，呢个真系好失败嘅。 但系自由行嘅嗰个最重要就系自己去发掘啊嘛。我哋而家当然都有好多人参加旅行团，觉得大件抵食啊。但系问题嗰啲就同外地嚟香港旅行一样，咁咪睇嗰几个景点，翻酒店买下咪冇嘢噶啦。但系如果真系自己中意一个城市啊，你自己去探啊，我今日要去博物馆，我今日要去边度买嘢，我班今日要去边度饮杯咖啡，你系自己去编排自己行程啊。 冇错啦，譬如你睇香港喺内地出版啲旅游书，我成日翻去买翻去睇。你全部系啲好行货嘅嘢嘅，即系冇啲所谓深度游，亦都冇啲所谓真正去介绍香港啦。好简单，你我哋譬如而家系有啲所谓反日情绪，你去日本旅行咧，好多关于日本旅游书系好特别去介绍日本深层次文化，介绍京都嗰几十本书。 唔系日本嚟香港都系嘅， 系 日本嚟香港，而家日本好多旅行嗰啲自己识去行都有物理好劲嘅， 系啦，我行山要撞到日本人嘅。 喂，你咁讲嗱， 今日落日，今日报纸都系讲嘅，或者寻日嘅电视又影到咧，喺贝澳都有啲矛，有啲系咁样嘅冲突咧， 少少啦。 你睇到佢嗰啲，起码我唔知佢系真定假。佢佢嚟香港去睇下我哋嘅自然环境。 唔系啊，阿林宇华，你系搞错咗。点解咧？突然之间咧，点解无端端佢就走去呢个贝澳，即系有露营咧？个原因咧就唔系话因为咧，即系好似譬如日本人嚟香港，即系自己真系自由行， 有啲野趣。 香港而家都有啦，香港都好兴自由行啦，自己去台湾，去日本都唔跟团啦，自己可能都去 放低住民宿， 住民宿呢唔系呢啲啊，系完全因为咧，即系而家中国嚟香港自由行咧，系越嚟越 cheap 啊嘛， 系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啊嘛，因为太贵啊，香港 即系 酒店啊， 即系啲属于背包式嗰啲咁嘅旅游嚟 嘅。佢其实系旅行团嚟嘅，你明唔明？佢系一啲好经济组织嘅旅行团嚟嘅，不过有人冇得住呢个酒店啦， 系扎营啦。 大家唔好忘记，曾经试过一只香港有一轮咧闹酒店荒啦，内地嚟嘅旅行团咧，连九龙塘嗰啲别墅都住埋噶嘛，你记唔记得？咁只不过而家系搬咗去贝澳住啫嘛，而家佢就唔系你想象嗰种话，真系自己自由行嚟嗰种啊。 即系可能都有咁嘅即系经济因素，但系既然有咁嘅情况，即系我系咪都同样喺呢方面去谂一啲？即系我哋搞旅游都要搞创意嘅。你仲系食老本咧？你香港就冇晒嘢睇咧，就仲系嚟购物。即系话咧，甚至嗱，好简单，内地好多人咧系未见过海嘅。未见海滩露营的系好特别，我哋喺嗰度去加强一啲咯，嚟成为香港特色咯，嗱，同埋有效管理系化解矛盾不易发门，即系咧，你管理得唔好就会多矛盾冲突，你管理得好嘅时候咧，咁大家咪可以融和啲啦，甚至搞啲下中港啊，譬如隔篱营我去露营，隔篱营大家倾下偈，来自山东好啊，嚟自广东好， 唔系一个反正 多啲了解咯， 即系今次嗰啲嘅所谓自由行，即系嘅旅行团变成系贝澳嘅露营团啦。因为今日睇报纸啱啱有啲数字出咗，其实今次呢个黄金周咧嚟香港人系少咗嘅， 系 少咗。第二咧就系、是、呢个广东道嗰啲豪客团咧又少咗， 消费力低咗嘅，系 即系唔系即系唔一定消费低，而系 可能好选择香港啫， 唔选择嚟香港咯， 即系有钱大款可以去大陆买啦。 咁啱我都立咗篇文就即系连阿李纯恩喺呢个苹果咧写咗篇文短文，就因为而家十八大未开之前咧，即系而家连喺英国嘅即系 Burberry 啊。都系即系蚀本啊！因为点解咧？嗰啲血拼团咧少咗，血拼团少咗。而家即系话最近嚟讲咧，因为近呢几个月咧，中国经济咧即系有滑落嘅迹象啊嘛。咁啊变咗而家呢啲咁嘅即系 豪花嘅團咧，唔係淨係嚟香港啊，即係就要去歐洲都係少咗嘅。 少一啲暴發户啦，啲輪嗰啲樓市又要壓抑啦，各方面啦，就同埋睇有冇新嘅政策出爐啦。所以啊，嗰啲大豪客咧就少咗好多。 所以你今次嚟香港咧，譬如今次黃金周就可能多咗好多啲，即係比較真係平民啦。咁佢就唔係真係可以喂，真係其實好貴。點解咧？即係唔好話而家，因為過去嚟講，你知內地都派好多使者嚟收風啦。自從2003年之後啦，係嘛？即係我都見唔少。咁有一個即係北京，即係內部幾個月幾個月就嚟一次。佢由舊年開始啊，唔知前年添啊，佢已經唔住喺香港啦，知唔知？即係佢住喺深圳啦， 深圳 又過嚟。佢話點解咧？好簡單，灣仔住世紀酒店，喂呢啲四星級酒店啫嘛，都要2000蚊。佢住喺深圳500蚊啫嘛。喂，嗱呢啲係公幹團嚟噶，即係佢出差係即係出公數噶啦。佢都係住喺深圳唔嚟香港，佢都話香港啲酒店太過貴啊。你明唔明啊？即係 上級對而家呢啲咁嘅花費咧係睇得緊咗咧。 北京會係，廣州調轉，廣州唔係啊。即係我都見到啲廣州嚟嗰啲 睇啊，睇咩啊？譬如系統啊， 睇咩系統啦？唔同廣州唔同啦，即係廣州係即係借啲公幹啦，乘機大吃大喝咯。 係咯， 即係唔同呢個作風問題。你可能你近北京咧就。即系呢个中央天子脚下咧，就睇得紧啲嘅。 有一次我喺万豪酒店咪见到一个内地唔知咩团，内地团嚟到，咁啊住万豪嗰位啦，咁啊佢喺 lobby 嗰度咧，就竟然咧人哋摆啲凳喺度啊，即系佢要坐喺度唔够凳，佢搬周围搬凳嚟坐喺 lobby 嗰度得嘅，即系呢啲咁嘅有钱系大爷嘅心态，咁即系香港就系咁样。 喂，今日有单新闻啊，好奇怪，就系咧系香港嘅报纸啦。外国报纸都大篇幅咁样讲呢个纽约时报前出版人咧系苏兹贝格嗰个逝世，成咗礼拜六嘅消息嚟，成啲系吓， 就因为冇新闻， 大篇幅真系吓， 今日放假冇新闻啊嘛， 定系佢哋觉得对呢个系一个自由出版或者编辑自主嘅一个咁样嘅系报人咧，要俾佢一个致敬咧，真系吓。 咁嗱， 咁你觉得香港嘅报纸即系喂，如果真系咁的话，佢咪真系嘲讽紧自己？ 会唔会 香港啲报纸自己 所以我 咧受教紧啦。 既然我哋香港越嚟越新闻自由，越嚟越自律嘅时候，或者过分自律嘅时候，点解突然间对呢啲咁嘅吓报人会给予一个咁嘅篇幅吓？ 可能 系纯粹一个外电比较简单啲啊。 主要系外电好大篇报道，即系好有足够嘅资料。 咁你又冇新闻，咁 就 翻两版 啦。咁亦都有 唔系塞满佢算啦， 唔系佢自己系为咗呢个。即系对呢种嘅新闻， 系咪呢自我反省、自我投射咧？就似乎真系睇唔到。 我希望系咁啊， 希望系咁咯，系咯， 希望系咁。 而家都冇乜噶，反省 而家都冇乜啊。 同埋睇翻《纽约时报》咧，都啲近十年嚟都有啲落紧斜路啦。即系一方面经济问题啦，一方面即系佢本身，我觉得佢太过系倾向民主党。 同埋你传统报业而家都转紧型， 系转型， 转紧型嘅。 你本身嗰个立场各方面都有啲偏颇，即系佢以前系以公正客观啊。譬如你睇翻佢一直嚟去特别系报道奥巴马新闻咧，系好侧重嘅。 不过我啊中意佢嘅网上话做得非常之好啊， 做得好系 非常之好啫。 当然即系烂同都即系烂传咗几分钉嘅，都系但系仍然系即系一份好值得。 唔系，不过林宇华你讲得啱，你对照之下，咁你觉得香港嘅新闻界仲有咩报纸即系坚持紧呢种咁嘅信念咧？我真睇唔到。即系嗱，第一所谓求真啦，第二所谓呢个编辑自主啦。喂，其实讲真。香港嘅报纸啊，即系阿老总做过好多间啦，即系我哋都叫涉猎过啦，系咪？即系打下工或者写下稿啦。有边一间唔系真系？喂，曾经一句名言啦，即系香港一个报人仲即系健在啊，就系阿金融， 系 佢咪讲过？即系佢系边度有咩编辑自主啊？即系所有报纸都系老板话事噶嘛，佢即系咁讲啊，唔知点会好似呢个《纽约时报》或者唔会干预呢个编辑？ 但 系 佢自己老板咯。 呢个老板好嘅特色就咧，我只系定出啲价值观， 系 嗰个规则，我哋个方针系咁。跟住咧喺个呢个咁嘅框架，你就去俾你做。 系 佢就唔干预编辑自主，呢个好重要嘅吓。咁呢个系呢个，但系呢个喺中国人嘅企业或者中国人嘅你报纸好难做样样。即系嗰个，即系 我未见过，真系 香中国人， 即系坦白讲，真系未见过。 你老， 你唔好话嗰啲 家族嘅 左部嘅，更加唔使讲啦。一定要跟住咧党中央嘅路线去编报啦。咁你左部以外嘅报纸，你话俾我听边一张？系真系有一个即系老板唔干预编辑嘅编辑 唔得嘅，中国人 我未见过。 过往嘅信报得唔得咧？ 梗系冇啦，我就喺信报做过，即系我讲俾你听，即系林生点样干预呢、這个？ 系嘛？我唔知啊，佢又系自己老板，又自己揸 fit， 咁又会唔会佢 系？嗱，你知道叫文人办报咯，即系你有文化噶咯，你自己又写埋。 梗系冇啦，嗱，我就咪爆一个内幕俾你听，当年金禧事件啊。今次事件我就做緊呢个信报嘅執行編輯。嗰陣啱啱信报就成立咗嘅侦查新聞调查组。有啲咩勁人呢、有做过呢、這个而家退咗休啦，明报总編张建波。组长就係杜耀明。即係而家浸会嘅即係副教授。係咪先。嗰陣时我哋呢就係、是、做咗一輯呢呢、這个金禧事件嘅特輯、其实已经係印好晒嘅，攞咗机嘅啦，已经系 系 最后一分钟咧，因为咧行政即系局咧，有个即系消息落即系落嚟，咁啊全部抽起咗白板，系冇解释嘅。 哦，咁 咁系政治原因 咯。呢、 這个 真系我哋 系咪先咧？ 我哋真系唔知啊。 嗱，又讲社文啦，你睇个信报咁耐，你见个信报开天窗未啊？ 开天窗冇印象。 我做出嚟咯，开天窗。 你做噶？ 系啊，因为点解咧？当时个老总叫做张欢儿，即系而家过身啦，而家系咪？ 系， 即系 阿杨八妹啊， 系杨八妹。即系我就有份啦，我嗰阵系即系除咗做信报员之外咧，亦都负责即系两个专栏咁，其中一个叫智取太平山啊。 系 咁我有份写噶嘛。咁嗰阵时咧，即系 点解开天窗咧？ 点解开天窗？因为我写一篇文咧，讽刺阿杨怀康啊嘛。 哦， 其实冇点名嘅篇文， 系 就叫做《经济学家嘅笑话与笑话嘅经济学家》。 系 咁啊，完全冇点名。咁但系好明显咧，即睇嗰啲人咧，知道系讽刺紧杨怀康。我就用翻佢，你知嗰阵时诶，关于自由经济，就有一个辩论喺呢个信即系信报嗰度，唔知啦。我即系同阿张五常咧打对台噶嘛，即系批判你呢个自由经济啊嘛。咁我攞呢个杨怀康嚟开刀。 系。 咁咪因为嗰阵时有个笑话嘛，就佢系阿张五常咧就系捧佢。 咁边个决定嘅抽起你篇稿咧？ 唔系信报即系、就是、老总咯。 好啦嗱，咁抽起篇稿， 但因为咧， 咁佢都搵篇稿塞落去都得噶系嘛？ 系嗱呢个咧就系我蛊惑嘅地方咯。因为信报有个好处咧，就系你今日写，听日出咁可以。即系富邦本来其他报纸系早几日、 早 几日、早 两日噶 落稿噶嘛，但系信报因为嗰栏我系自编自导啊嘛，通常可以最 last minute 先交稿嘛，我就特登最 last minute 先交稿。 偷鸡啊你 啊！系偷鸡系咪？即系譬如听日出啦， 早去 七八点交稿。 咁但系为咗要抽起你篇稿， 睇大版啊先见到啊，知唔知啊？嗰阵已经十二点几啦， 系 即系俾张嚟睇大版见到，咁一时之间搵唔到篇文塞翻上去噶嘛。整幅漫画喺度咯， 整幅漫画都唔系真系开天窗， 唔系个专栏变咗幅漫画啊嘛， 哦， 咁仲唔系开天窗啊？ 喂，因为听我临走前 就讲，即系一样系冇完， 讲下南怀瑾嘅证据咧。今朝我喺即系朝头早，可能七点之前都读过呢样嘢咧，即系我话呢个系俾特区政府咧好嘅提醒。啊，呢位嘅即系吓精通儒释道嘅国学大师。咁啊，两岸咧不少嘅名人咧都拜佢门下嘅吓。咁佢话人生有三个基本错误唔可以犯嘅。第一，德薄而位尊。即系德行道德水平低，但系你地位好崇高咧，嗱呢个系很危险嘅。第一咧，智小而谋大，即系你嘅智慧系好细，但系咧你嘅谋略吓咁啊， 野心啦， 野心好大，咁又第二大错误。第三系力小而任重。啊！你系谂住任重道远，但你嘅能力系有限，哦啊、即系好。 即好似阿范太批评阿思威一样啦， 全部中晒啦，全部啲特生订做。 呢个真系真系立埋紧大事啊！ 特生订做咩送俾啊？梁振英啊，即系啲国庆之日啊， 即系三大错误啊！即系正系今日，譬如睇见系明报好嘅报纸都讲到啊，即系祭祀呢个中秋佳节，适逢国庆放嗰啲假期，大家咧就唔好咁躁动，大家可以沉思下吓，即系静坐常思己过吓，唔好成为毁过于他人。啊，咁我觉得南怀瑾大师啲咁嘅证据咧，即系不妨吓政界中人咧，即系放假吓，咁系咪可以谂一谂咧，嚟到重整翻整个治港思维，特别重整翻自己嗰个嘅即系定位啦吓。 嗯， 最弊啊，佢哋永远都系仍然系讲话，唉，你啲人咧系唔爱国，你啲人咧系要对着干，佢就唔谂自己个问题，就系搵系咁系计算人家嘅唔啱啊嘛。 你成日毁过他人，其实整个问题就出喺你身上啊嘛。吓、啊，即系大家就对你冇信心啊嘛，好简单，即系咁简单一样嘢吓。 咁佢哋有个睇法，正如好似今日你都我都有读呢个明报嘅社论系嘛？明报嘅社论就系你最近即系唔系净系阿梁振英啊，即系背后支持梁振英嘅，即系香港嘅左派啊嘛，即系佢哋嘅思维。 都系用咁嘅方法睇嘅，即系譬如话呢啲第一有冇黑手啦， 抽出黑手啦， 即系英美嘅外国势力嘅残，即系殖民地嘅余孽喺度影响啦。第三呢个民主嘅反对派喺度搞嗰阵啦，所以变咗即系佢哋嘅思维已经系定格都系咁啊，所以将一切嘅矛盾解读成为咧，都系你班人咧基本上 你搞定个矛盾，你嗰个社会矛盾啊，只会继续啊衍生落去嘅。所以呢个问题咧，真系咧就今日啊，两位仲可以喺度啊。再傾耐少少啦，我就翻去飲茶咯，我行山 嘅。 DBC 數碼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而家有匡思雅報導新聞。一名学民思潮成员朝早在金紫荆广场趁住国庆日的升旗仪式在公众区内抗议，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他被警务人员指身上有示威标语，要求他离开。大约30名成员在广场附近示威，要求政府撤回学科。他们又在中秋发起游行，要求政府撤回学科。游行人士由山顶广场游行至行政长官梁振英的住宅外。召集人黄之锋透露，集会有400人参与，他们在梁振英住宅对开的马路聚集，手持荧光棒摆出交叉手势，以示反对国民教育科。黄之锋说，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鸿玉已经表示课程指引失效，政府应该尽快回应委员会的建议，宣布撤回指引以及无限期撤回学科。黄之锋说，虽然现在已经取消3年的开展期，科目亦都不会独立成科，但是由于课程指引是争议的源头，所以应该撤回指引。他说，目前距离目标只是差一步，政府应该承担政治责任和认错。政府发言人回应说，目前委员会的讨论仍然未完结，而委员会将会在下次会议之后向行政长官作口头汇报，行政长官会根据委员会的汇报而作出决定。警方落案起诉一名38岁内地男游客普通袭击罪，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他涉嫌和一名本地女导游被打伤的案件有关。案发在昨日中午12点几，这一名男游客因为购物问题和42岁的女导游发生争执，男游客涉嫌打伤导游的头和颈部，女伤者送院治理之后已经出院。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预料今日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和中国友好的前外相田中真纪子将会入阁，出任文部科学相。另外，被视为鹰派的前原成司将会出任国家战略担当相，但是亦都有消息指出他可能出任财相。田中真纪子被视为和中国关系友好，他是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首相田中角荣的独女。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普的战斗仍然持续，阿勒普市场多间店铺被销毁。阿勒普市场被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市场之一，1986年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另一方面，叙利亚的卡米扎利市发生自杀式汽车爆炸，军方说造成4名军人死亡，另外30多人受伤。人权组织表示8名保安部队的成员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即系如果佢讲呢啲说话，其实就系好打击香港人对香港政府嘅信心。佢起码都要解释佢点解会咁讲。言论自由唔系绝对自由噶，你唔可以谂乜就讲乜噶。你有一个责任，你有一个职位，你就要负上呢个责任，要讲有责任嘅说话。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63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你这个人即做埋啲即好不道德嘅嘢咯，你谂下，身为一个立法局议员，佢有权贵，佢就真系诽谤人哋。梁振英怎可以俾佢做发展局局长啫？所以我哋啲市民呢，如果就有你电台，咪唔会黐线咯。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63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是否违反基本法？法官讲咗先至算数，唔系地产商讲咗就算数。 期待政府有个决心宣布彻底撤回呢一个课程指引。 我哋系要求佢咧唔会再有任何嘅指引。 香港风气好得意嘅，非黑即白，我觉得系恐怖到咧，连教都唔准教。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黎泽粉。 陈毅。 去到梁振英嘅大宅外边，我哋系会攞我哋带嚟嘅红色、橙色荧光棒，系会绑喺梁振英嘅大宅门外，寓意我哋唔要一个染红洗脑嘅教育。第二就系话，我哋都会继续喺呢一个梁振英嘅大宅外边去举行集会，系希望等到梁振英系出嚟见我哋。同时，我哋亦都系预备咗呢一个接凳同埋月饼，系去欢迎梁振英，系可以好似佢之前竞选嘅承诺，系真系坐喺张接凳嗰度食住月饼，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到底点解佢到而家都唔回应市民嘅诉求。 黄之锋佢哋咧，寻晚咧就去咧系山顶度咧就庆中秋啊！ 寻晚我本来都想揸架车上去睇下，不过太过夜，咁就今次要咁早起身开工，所以冇去到啫。 不过梁振英咧就喺佢哋系 都有400多人上去， 咁啊差人差人就话得100人到啫， 系咪？咁啊差人永远讲少啲啦。咁你即系根据翻用阿大班嘅定律啦，100+400咁除开二咁都有呢个200+300咯。 咁有几百人都系几好几虚冚噶。 喂，山顶。 佢哋寻晚就见唔到啊梁振英，因为梁振英系喺佢哋散咗之后咧，佢先至系翻到屋企。 你唔记得琴日最节目，我啲话咗话实唔会翻屋企嘅。你今晚你琴晚又系呢个国庆酒会系咪先啦？咁啊，梗系即系明知你班人喺度塞住个门口，咁啊， 咁于是咧，寻晚咧，鸿运思潮嘅召集阿黄之锋咧就话咧，今朝早就去呢个湾仔嘅金紫荆广场国庆升旗嘅时候咧，就继续咧就去系追踪呢、這个。梁振英， 即系每年11日咧，去金紫荆广场嘅常客咧，就系长毛佢哋噶嘛，系咪？即系四五行动啦，呢一个社民联啦，系嘛？唔知有冇人民力量啦？我唔知啊，今年 系， 咁啊例牌呢啲实去噶嘛，咁啊今年就多呢班即系少先队啊，呢班新力军啊，就系呢个学民思潮啊， 即系呢搞呢啲咁嘅运动咧，我一定系接力噶。 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真系阿梁振英自己攞嚟衰嘅，因为点解咧？ 你上个礼拜本来咧就揾咗呢个胡鸿玉，嗱、呢个明报仲有一篇社论高度赞扬嗰啲，又系用人得当啦，因为咧揾到胡鸿玉出嚟咧，胡鸿玉咧就系即系聪明啊， 即耍花招啊， 系啊耍花招啦、啊，借用咗呢、這个即系呢个中共处理中台问题啊，一个中国就两即系各自表述，佢呢个就系、是。一个国民教育科就各自表述，即系切与不切就各自表述。咁啊，即系佢嘅意思就系，现实上咧就已经系而家系其实系冇讲明嘅，收翻唔会三年硬推噶啦，五年之后都唔会再提啦。咁至于搞唔搞国民教育咧，就每个学校自己决定啦。咁所以佢就话呢、這个诶、国民教育指引咧，已经系即系冇再存在嘅必要啦。咁啊，其实已经系等于咧，即系任你解释咯，系咪？即系如果你从即系 但等于系咧，执呢个俾学校同埋啲办学团咧，咁你够唔够胆做啊？你做啊，你自己去做啦。 咁啊有啊，唔系，琴日你咪听到阿鲜鱼行嗰、那个即系、走出嚟，即系力撑， 好用啊，好用 搞。咁你咪搞到够咯，咁咪市场决定咯。咁你结果咪就紧系，喂，你嗰间唔系一流名校啊？如果你系女拔萃咧，可能就会出个问题咧。 嗰、那个系 逼住都要读。 报纸即刻报道就话咧，因为咁咧。报考嗰间学校嘅学生咧，即刻系缩个水嘅。 李明才咪咯， 系咯，嗱，即系话 沙田名校李明才 用翻嚟头先你讲嘅市场嗰个咁样嘅系一个效应咧，或者市场嘅系导向咧，睇好清楚， 系 大家即刻就。 但系跟住呢个梁振英衰多， 报名啦，系嘛？ 梁振英衰多口啊嘛，又就出嚟咧。可能内部咧，嗱，大家知道嗰日开会咧，由朝头早9点开到5点，我唔知点解讲呢样都讲成。即系成日咁长啦， 又系各自表述啦， 咪证明佢哋根本系开会冇乜效率咯。其实咁嘅， 又话啲意见好分歧咯。 咁系啦，可能有一班外国嘅外国分子咧就好不满咧，话点解要撤回系咪？咁啊死拗死拗啦，可能就俾咗压力啊梁振英啊，所以梁振英出嚟讲嘢咧，就你知佢咧就系、最识咧就系嗰啲梁振英嘅语言艺术。咁佢又讲乜鬼咧？佢又讲咧就话其实咧。即系你唔中意读国民教育科啫，但我哋唔可以啊剥夺咗嗰啲想搞国民教育科嘅人嘅自由噶嘛？ 喂， 啱啱先？ 但系撤回唔等于禁止啊嘛，唔等于做紧嗰就违规噶。 佢咪就 系 诡辩啦。我嘅讲法就话，其实香港从来咧都有自由搞国民教育噶。嗱，回归之前啊，喺港英殖民地时期里边，所有嘅左校都搞紧国民教育啦，边度有人反对嘅啫？ 系啊。 不过你读唔读你自己决定啫嘛，啱啱先？ 不过啲学生就冇得选择嘅，被逼佢读噶吓。 系咁，你唔好入咗校读咯。你可以唔入咗校读噶。 有时候咧，有啲系外国嘅家庭咧，就真系唔知点解咧，可能当日咧都系仍然。 喂，咁啲咁啊责任 相信 我知啊，咁啊责任就佢哋老豆老母嘅问题 啫， 即系话佢哋自己自由选择嚟噶嘛。譬如我外国啊，咁我咪走去培侨啊、汉话啊，即系咁读，接受国民教育啦。咁但我想讲就话，当时嚟讲，就算系一个异族嘅政府啊，即系港英殖民地政权，佢有冇禁制你啊？佢冇禁制你噶，你中意开咪自己开到教。 但系佢哋当日咧喺学校度咧都系唔系好正经咁上嘅，都系偷偷地教嘅，都系。 都唔使偷偷地教，唔系啊，即系我喂呢、這个就错，点解咧？因为我啲兄弟姊妹咧，全部都读咗校 啊。嗱，我有位电影界嘅朋友话俾我听，佢话佢真系好觉得咧系佢系唔应该咧系听屋企人咧去喺呢啲咁嘅外国校读嘅。咁佢话佢哋有啲嘅系课堂咧，就系佢唔系正，佢唔知当一个系一个系自修嘅课程咁咧。 唔系佢哋系读， 另外有一个嘅系独立嘅学即系个学习过程系 唔系 好类 似我哋嗱，我哋以前读出边嗰校咧，就会有一科就系叫做譬如我嗰阵读华人啦，有一科叫读 civics 啊， 系，即系我都有读， 即系公民教育，咁啊，即系通常嚟讲啊，就讲下呢啲伦理啊，之类处理嘢啊，有人传埋道添，同你讲耶稣啦，系咪先？咁左校咧，因为我啲兄弟姊妹读左校啊嘛，读汉话又读过培侨，咪佢哋咪读文汇报咯，佢读文汇报、大公报。有阵时咧，如果话喺呢个60年代嗰时候啊，即系文革嘅时候咧，喂中央嗰啲红色文件咧都照学习噶，读毛语录嘅，真系唔系讲笑啫，真系佢真系国民教育，我咪讲笑。咁啊，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其实讲真咧，就何必多此一举咧？从来咧都唔需要咧，即系要独立成一个科嘅。即系话如果你即系你谂下，香港回归之后，有啲人标榜，即系等于你学普通话啫嘛。曾经一段时期里边咧， 都有学普通话嘅热潮啊，因为点解咧？有现实嘅需要啊嘛， 系 咪？有市场嘅需要啊嘛，无论你系即系 你就喺 读书啊，做生意啊， 唔系咯，代表你都要学噶，系嘛？ 包括高官系啦，高官都轮流即系会上去清华接受培训啦，唔系从来都冇人质疑噶，系嘛？呢个系一个自由嘅抉择啊嘛，系咪先？咁但系我话点解国民教育会出事咧？就系因为你要设立一个科。是强迫所有學都一定要是这样做嘛，那这个出事咯。嗱，如果你一早是奉行返香港人呢信奉的自由政策，我喜意读就读，我喜意不读就不读。或者學校边间學校喜意自己搞就搞，边间中学不搞就不搞。那么真的完全市场决定喎。即是说嗱，就算冇政府不提出国民教育科啦，咁你话培侨啊，而家啲劳工子弟學校啊，福建中学啊，佢哋教唔教国民教育啦，都在教緊㗎，系咪先。是吗？我讲而家，即系就算冇呢个科啊，佢哋都教紧噶嘛。咁而家咧，培侨啊、福建中学啊，都系名校嚟噶嘛。一样大班人入去读噶。即系我意思话， 即 系其实从来都本来有自由选择。 我嚟讲，我都系仍然坚持一样，就话嗰个什么叫开展系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呢个委员会咧，解散咗佢啦。 咁又多余啊！其实佢个会即系已经系好讽刺啊！佢本来成立嗰阵时候，你记唔记得啊？初成立嗰阵时候咧，就因为有危机，所以就整呢个出嚟。但系个问题叫开展啊嘛，即系佢要负嘅责任。最初讲嘅就话嗰、那个关于似唔似咧，就唔系佢哋权力范围，就唔讨论嘅。 后来又话海区又乜都可以倾啊嘛。 嗱，结果咧就系因为呢个咪就系群众活动嘅关系啦。你因为十几万人围住政总，到最后我哋撤退咗。咁啊，即系基本政府受到咁重大嘅压力，咁开始出嚟又讲另一套说话啦。咁啊，乜嘢都可以倾啦。结果咧话明为开展啦，而家有啲即系左派嘅即系教育界啊，批评翻样嘢，我觉得唔知琴日啊，就睇下何汉权有篇文啦，佢就讽刺啊，你话叫做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嘅委员会，但系而家你不但唔止未开展，系宣布结束，咁即系话即系唔使再有呢、這个即系、就是、指引啦，即系所以见到你睇到佢哋一就算推行呢个咁嘅政策咧，系乱晒大龙，即系自己咧内部唔协，我觉得今次咧。搞到班后生仔再上去山顶围佢咧，就因为纯粹系你梁振英自己衰多口啫嘛。其实嗰件事本来已经叫完咗噶啦，跟住你咪等佢自己，即系慢慢即系平息落去咯。 系啦， 你又嗰啲又再撩翻出嚟。 佢哋话公民广场已经去到每一个学校啦嘛，每一个角落啦嘛， 系啊，咁你自己攞嚟衰啫嘛。如果唔系呢一样嘢咧，就本来就已经系呆单噶啦。 系嗱，最新消息就系咧，呢个系学文系思潮嘅一啲嘅系青年学生咧。就喺呢个系湾仔咧，系有人被人带走嘅，就话咧佢哋身上因为有啲示威嘅标语。阿 Q 爷，你觉得 有示威标语系犯法嘅咩？ 标语咧， 示威标语唔系啲，譬如可能传单即实有噶啦，呢啲系嘛？即系我哋个搞个社运学运嗰啲，你要走去即系示威嘅时候，咁啊实有啲传单会派噶啦。 咁 呢个犯法 又系缩窄咗我哋嘅香港人嘅表达嘅自由咧？ 呢啲咪又系多此一举咯。 咁好做唔做？点解喺国庆日你去拉人咧？即系 其实又冇得，我相信系落唔到差处嘅，即系纯粹系唔准佢喺个现场嗰度继续活动嘅啫。 系 即系到时候应该都系即系都系恢放翻。 即系头先你讲嘅，好似话以前嘅常客就系长毛吓，嚟边去出现吓？ 系啊，佢哋应该都有去，根本社民连都一定会去嘅。社民连四五行动嗰时候会去嘅，系嘛？即系例如常客咁，即系我谂系纯粹系因为佢哋喺现场，咁佢咪呢啲系呢啲即系无谓嘅警权啊，都唔知凭乜嘢就拉咗人哋去。 喂，如果佢剪咗一个外国报章嗰啲咩什么庆祝系呢个中华呢个系人民共和国成立63年，咁算唔算示系咪系一个示威标语咧？ 咩话？ 算唔算示威？一个庆祝国庆啊嘛，咁算咪系咪一个政治或者示威嘅标语咧？ 佢啲好似系示爱多啲。即系表示爱国，我点样示威啊？示爱都唔得，示爱冇事嘅示爱，示爱 OK 嘅。即系你试下，譬如你就件 T 恤话我爱 CY 咁就唔会有事嘅。 寻日佢哋着件衫唔系咁样 样。嗰件衫就系 CY，Why can't you CY 啊？Why can't you CY？ 蒙查查，点解你唔知啊？唔知点解啦？ 咁咪喂，圣经都有句，即系有啲人有眼。但看不见嘛 ，People have eyes but don't see。 唉， 系喎，即系圣经答咗你嘅。有啲人咧，即系 People have ears but don't hear。 嗯， 即系咁解啫嘛。即系有耳朵就唔听嘢，有眼睛就唔睇嘢。咁呢啲咪就系而家个政府啦。 唉，大班咪就话咯，去呢个系外国记者俱乐部系嘛？ 就是说他去投嚟他冇完成嗰个讨论就走咗啦。他话就将呢个 Bruin 嘅 Win 咧就改咗嘛，就话大家吓点解对我哋香港嗰啲咁样嘅系呢个言论自由啊，呢、這个新闻自由啊，都系漠视啊嘛吓。 系啊，咪就系好，即系好似即系 DBC 呢件事件啫嘛。而家你都唔会引起即系讨论噶，即系唔会你唔会见到有报纸有写即系有写论评呢件事嘅，唔会有噶。 嗯嗯。即系如果定性作为只系一间系普通嘅公司系出现一个营运上嘅困难，咁我觉得呢个就弊家伙咯。即系睇唔到嗰个系嗰件事嗰个深层嘅意义喺边度，真系啊！ 你试下而家突然之间呢个无线执咗啊，睇下评唔评论啦。 嗯嗯嗯， 系嘛？突然间呢个即系明知即系无线系基于任何嘅原因突然间关闭啊，睇下评唔评论啦。佢咪持牌机构咯，睇下会唔会评论啦。 都系奇怪噶，亚洲电视而家嗰个状态都系吓、啊，就无论政府又好，无论系媒体好，都关心唔多噶。 系啊， 咁呢、這个啲、這個、公司系咩公司嚟？ 唔系嗰个咪琴日我咪答咗阿程建辉，佢唔知道，即系其实呢啲系个公开秘密嚟噶啦，系人都知道咧。你知唔知而家其实亚视大把钱？ 系， 即系人话俾你，亚视真系大把钱。 有唔出奇？ 佢攞十几亿喺度准备买蔡显明嗰啲即系股份啊嘛。然之后所以亚视出嚟冇问题嘅，佢唔系好似成报咁，一定系而家喂，你知唔知啊？早嗰轮我哋你老友啊周融佢哋做嗰节目嘅、你知唔知一辑几多钱啊？ 系 即系同阿妙美斯嗰得 系 一辑系10,000蚊啊！ 系 一个礼拜系50,000蚊，做一个月200,000啊！ 系 几高薪系咪先？ 系 即系话证明即系亚视唔系资源嘅问题，唔系钱嘅问题啊！ 嗯， 佢而家系特登系有广告都唔攞嘅， 嗯， 佢系想逼走呢、這个阿、蔡衍明噶嘛？ 系 咪？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其实 DBC 都系一个钱嘅问题啫嘛。 嗯， 即系如果阿大班系腰缠万贯， 嗯， 即系有蔡衍明咁嘅身家， 嗯， 咁咪话之佢啦。咁点会逼得冧呢个 DBC 咧？系咪先？一路同佢打官司，一路继续维持。咁但系咁梗系啦，大班人唔系有钱佬啊嘛， 系 咪先？咁咪梗系冇得搞啦。 情况啲唔同咧，就系喺亚洲电视佢哋放完手，佢就唔去理会嗰个节目嘅嗰、那个系质素啊，或者个节目嘅策略。 系跟住政府视而不见咯。 系求求其其系叫，甚至乎咧，我怀疑啊，佢今天系咪经济系满足紧嗰个系符合嗰个系广播嘅牌照？ 咁梗系啦。 我哋寻日做节目都系啊。 我谂如果喺港英， 你一个节目可以重播四次五次啊。 喂，如果系港英时期，我谂收咗佢牌。即系港英时期啊，一定收咗佢牌。 嗯。 即系嗰个即系负责港管局嗰啲而家全部个又系咩啊嘛？又系视而不见啊嘛，听而不闻啊嘛，即系当唔存在咯。即系客观就当唔存在咯。 嗯。 当冇嘢啦，系咪先？即系香港而家就系咁样啦。 嗯。 系嘛？即系应该要见到嗰啲，佢又见唔到，即系当冇件事。 系。上个礼拜咧，阿 CY 有啲讲法咧，我哋系都可以听一下噶啦。佢对就住呢个中港嘅矛盾咧，都有啲睇法。当然啦，听咗之后，你觉得佢系咪又喺度玩弄佢嘅系语言艺术咧？咁一回事 啊。咁、哦、啊，听佢讲乜啊？ 学庭双非孕妇嚟香港产子系我学庭嘅，港人港地系三个行政长候选人当中，同埋咁多政治人物当中，系我唯一一个有咁样主张，而家亦都落实嘅。深圳非户籍居民嚟香港1,000多行，系我从新闻报道当中知道咗之后呢，系要求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都支持我同意呢学庭嘅喺香港同埋内地嘅关系出现一啲无论系资源分配啊，或者其他嘅原因出现一啲矛盾嘅时候呢，我系企喺香港。讲一边嘅， 企喺呢个 即系全部形式形态。第一样系咩话？第一样系咩？ 第一样咪讲双飞啦， 双飞啊嘛，咪先啦，逐样搏佢。第一样 系 双飞出嚟讲嘅时候咧，本来咧赢咗掌声，一声喝，一片喝彩，即系好似真系站喺港人利益嗰度，即系呢一边啦。因为点解咧？过咗几年，大家知道啦。即系香港，即系不论有钱不论穷啦，即系除非你非常之有钱啦。如果唔系咧，你生仔都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点解固然咧公立医院咧又俾佢逼爆，系咪先？呢、个私立医院咧又系俾佢霸晒位，咁、所以变咗真系即系破天荒地，香港大肚婆都要上街，系咪先？大咗个肚都成个啲人上街啦。咁、本来阿梁振英噏呢样嘢嗰阵时候咧，就攞晒彩嘅，即系攞晒彩。即系当时嚟讲系佢上任之后里边咧，唯一出咗声之后咧。大部分嘅人咧都叫做赞好，因为嗰个咧似乎表面上表面上系讲法啫嘛，但系马上你睇到咧，其实系做唔到噶，因为点解佢本来讲话出年开始，所有私家医院就唔准收呢个双非嘅妇人，同埋咧就系唔保证佢哋咧喺香港出世嘅细蚊仔咧有呢个居港权，嗱两样啦，第一个就违反自由经济嘅原则啦，我唔知道政府凭乜嘢，即系好似做生意，凭乜嘢唔准人哋即系接生意咧？ 系， 咁啊，第二咧就系、是。

市民警觉香港有被改造之余，于是挺身而出捍卫核心价值和一国两制。如果市民知道有这样的问题而不强烈表态，香港反而就会逐步滑向一国一制。真是邓小平替造一国两制，若果他传下有知，对香港人反对国教科的表现应该感到欣慰至啱。咁明报嘅社评最后就系点出三点嘅，第一就系市民嘅表现系成熟公民社会嘅必然现象，并非什么幕后黑手操纵。第二就系睇唔到有所谓敌对势力要搞乱香港，反而睇到系极左思维喺香港抬头。期望啊，要警惕右，但系主要防左呢一句嘅话，可以咧防止香港滑向歪路啦。第三，无需喺香港搞所谓统一战线呢一套。因为香港并没有敌我斗争，只有人民内部矛盾，不需要发生不必要的斗争的。 其实明报明报黑气啦，即是他说陈茂波的妻子涉嫌这个劏房，喂，其实不是他妻子的。如果佢妻子就唔 关事，公司系佢两公婆 啊，但系佢系家族啊， 系咯， 即系而家点啲普罗市民最唔满意嘅地方就话，明明你有份，死唔认，就咧就系整架 B M W 出嚟 ，be my wife， 呢个即系你擘大口讲大话，最乞人憎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佢同呢个梁振英咧个问题都一样。你有錯你咪認咗佢囉，其實唔係真係咁大件事，喂，炒樓香港好多人都炒樓啦，你咪認咗佢囉，你有炒樓嘛，咁但係你一人唔認呢，你變咗你即係繼續去開展工作呢就有問題，因為點解呢，因為嗰樣嘢呢就係、是、同你個即係過去即係嘅行為呢有利益衝突嘛，有角色衝突嘛，你自己又一樣去炒劏房炒舊樓，咁你第時點樣解決劏房舊樓嘅問題呢？人哋都話喂，我嗰间都系板间房啫嘛，阿局长我都学你啫嘛，起码学你老婆啦，啱啱先？ 我哋又计住噶啦，梁振英由七月一号到而家咧就上任啊92日吓，咁啊阿 Q 爷， 梁振英 西 性噶啦， 佢过唔到100日啊嘛。 梁振英咪猛讲佢话自己一次过交代个僭建，即系个僭建问题啊嘛。 到而家都未有 专家啊嘛，喂，你嗰间系皇宫啊，大佬查咁耐，查到而家都冇结果，即系不了了之，佢咪当系。冇人提到佢咪唔记得算数囉。 梗係唔可以。 因为仲好笑，而家佢嗰日即係接受呢个新闻访问，居然咁讲呢就话啦，而家都冇人提西九事件啦，咪证明我清白囉。喂，佢又咁逻辑讲，喂，而家佢真係冇人再提佢呢个僭建啦。除咗我哋之外，咩我哋即係除咗你咁受口成日提之即係之外。咁咪等于佢冇僭建啦。即係佢咁样讲嘢，呢个逻辑真係即係俾佢唔信。咁咪就係你咁口硬无耻，有冇搞错？头 先你听嗰段对白都有好笑㗎，我哋成日都一阵都可以再听下。佢话呢唔系地产商讲过算数㗎嘛。 系梗系唔系，喂，香港就系唔系边个讲个算数啊？但系问题咧， 香港讲法理噶嘛， 人哋有权系去质疑你、挑战你。 系啊系啊， 因为点解咧？ 系你嘅政策上喺度摇摆啊嘛， 摇摆啊嘛。即系嗱，呢个唔系地唔地产霸权问题，我哋眼中我都会挑战你嘅。喂， 梗系啦， 我明明我就买晒嗰啲咁嘅认，即系Let that be 换地证，你突然间一句咧就话用翻传统方法嚟闹翻我，喂，你有道理先得噶，系咪先啦？一定司法覆核你嘅，就系好在香港就有法治啦。香港就唔系大陆啦。喂，如果大陆就唔同啊，大陆咪揾埋城管啊，揾埋公安啊、国安啊，甚至出动解放军咯，去扫场咯、收地咯，啱啱先？而家全国里边咁多啲维权活动都系咁样啫嘛。喂，唔通你梁振英可以咁做咩？ 系 啊，即系你又成日标榜好似即系够胆同埋有力挑战霸权啦，系咪可以咁做啊？ 嗱，西九个碑我哋一阵再听，但系头先阿 Q 爷你讲紧咧，就话佢自认为自己站在香港一面咧，就一就系讲个双飞，第二就系港人港 人， 三咧就系呢个系自由行嗰个系限制， 即系叫喝停咗呢个一千多行啊嘛，逐样博佢咧，即系博咗第一样啦。第二样咧，港人港地咧又系废噏嘅。佢初初咧的确讲港人港地嗰阵时候咧，就是、香港咧曾经有好多人抱有呢、這个即系、就是、哇幻想，以为咦梁振英真系呢个挑战地产霸权，解决香港 买 唔到，买唔到系楼价受压，买唔到楼嘅人咧有机会买到楼。因为点解曾经的确系啊曾荫权管治嘅时候，咪试过一次某一年啊最荒谬嘅地方就系、是、有人打电话入去电台，即、就、系、是、问佢喂。我哋两公婆，即系我系 专业人士啊， 专业人士，律师加医生都买唔到楼喎，太古城，佢系叫人哋去新界买。咁啊，当时嚟讲咧，的确嘅现象就因为大把钱用嚟香港，乜鬼嘢楼都被炒到贵晒啊，即系普通嘅 的楼起码两三成都是大陆人买的。咁所以变咗咧，梁振英提出嘅港人港地咧，曾经带嚟一个，咦，好似啱，即系以后起啲楼咧。但其实佢唔系讲紧啲公营嘅楼啊，因为香港嘅公营楼不嬲都系港楼当地噶啦，即系嗰啲即系房要起个夹屋啊、居屋啊，唔通大陆人可以买咩？ 嗯， 即系补咗地价二手就可以买，但系本身即系第一批嗰啲从来都系港人港地啦。佢讲嗰啲系私楼嚟嘅，即系话将来有啲地即系批出嚟嘅时候咧，指定起出嚟嘅楼咧，就一定就可以卖俾香港人，就唔可以卖俾香港人以外嘅人。嗱，呢啲咧亦都有香港咧啲地产代理咧就懒醒提出嚟嘅，包括阿施永青啦，即系咁啊，即系佢好似从善如流咁啦，咁啊成为佢嗰个招牌货啊嘛。咁但系大家应该又记得啊，上一任之后咧，佢嗰班咁嘅智囊啊，即系包括啊而家做咗呢个房协嘅主席啊，乌满海，包括而家做紧呢个运输嘅房屋局局长啊，张炳良。即系人哋问及呢啲嘅时候咧，就前言不对后语，咦咦哦，就冇讲得清楚嘅。咁但系跟住咧，佢哋第一招出嘅招系咩咧？ 佢哋又真系好离谱嘅，成日真系各自表述嘅。呢、這个好似呢个蔡艾棉啊，根本佢系冇官职噶嘛，只不过系一个咨询委员会嘅委员。 但最惨嗰啲， 佢几劲嘅，佢永远都系佢讲先嘅。 系啊， 佢讲完之后咧，嗰啲官就话系嚟和应嘅，真系吓。 咪最好笑就系佢讲嗰啲就系离晒谱啊嘛，即系。 咁而家边个系房屋政策部长讲嘅，真系吓。 系咯，嗰张炳麟咪失职咯。喂，张炳麟本来咧，即系过去嚟讲啦，即系大家都系会点啦，我认为会点，佢即系佢系会点啦，同埋。不嬲俾人嘅形象都系民主派比较好醒下噶嘛，即系你睇佢平时喺报纸上写个文章，即系有文有路， 有文有路，后 边有个亦都有个智库，呢个新力量网络。但系咧做咗官之后咧，就变咗个 dummy， 好似傻仔咁，傻啲样，即系完全都冇自己一套啊！咁你做乜鬼嘢局长？真系我都唔明佢，你加入去咁都系想系。即系一展抱负啫，系咪先？佢亦都做过呢个房委，我相信佢唔会唔识噶嘛。嗱，我真系好清楚，我特别留意佢做咗房屋局长之后讲嘅嘢咧，就真系即系唔清唔楚啊，就讲唔讲地。初初咧就系人哋都唔知道做唔做。好啦，第一招出咩咧？第一招就出嗰个啦，就系、是、所谓五千个，即系免补地价，即系俾嗰啲白表人士就买居屋啦。结果咪搞咗镬铺出嚟咯，就因为原因咧。嗰度政策咧就戇居嘅，即係表面上咧就好似話嗱，你唔使補地價都可以買到居屋啦，但係實際上咧就益咗啲原有嘅業主，所以即刻炒起啲居屋咯。 咁啲人覺得感覺上個資產升值啊嘛。 跟住咧就因為公屋同居屋嘅即係需求係重疊啦，同中下價樓，跟住又炒起埋啲中下價樓啦。嗱，本來同期間咧，其實地產商咧，即係佢哋熟悉嘅市道多過一般人啦。其實係睇淡個市噶嘛，因為同期間大家應該記得啦。在呢个将军澳长实推出嚟嘅楼卖几多钱尺咧？五千几蚊尺。呢一个信和在呢个白石角嗰度豪宅区啦，对住成个大埔海啊，卖几钱尺咧？七千几蚊尺。嗱，全部咧就平过啦。阿杨家升另一个凉粉呢个房协卖出嚟深水埗嗰间起压，嗰只开波就卖八千几蚊尺。 系啊，好劲啊！ 嗱，就系搞到咧，因为无端炒上去咧，嗰啲地产商话，既然啲楼即系都有炒啊，即刻全部提高翻， 搞到声咪出量， 搞到全部都卖一万蚊啫咯，系咁解啦，系嘛？好啦，系去到咁嘅情况之后咧，佢先至咧就话讲港人港地，而所谓港人港地咧，仲特登咧走去启德嗰度宣布吓，咁但系真正实行咧，嗱固然咧就系几年之后嘅事，咁而家佢想初试提升嘅就咩咧？就攞人哋嗰个治安心。即系出年就开始，年尾可以买楼花啦。出年就可以，可能佢入咗伙个一千个单位。首先咧，就将治安心就变咗唔系治安心啦，因为治安心咧就本嚟 先租后卖啊嘛， 就先租后卖。咁而家就取消咗，变成咧就好似居屋咁样啦，就可以即系即刻卖，即系有折让价啦。但系跟住咧就又将个港人港就 apply 落去，就话即系可能呢个变成港人港地咧，就系三十年咧，你都唔准咧就卖翻俾即系港人以外嘅买家嘅，系三十年之后咧，即系先再卖。喂，呢个其实非常之愚蠢嘅政策嚟嘅。即系我喂，如果真系想置业嘅人咧，你千祈唔好买呢、這个，因为你死梗嘅，真系点解咧？即系如果呢啲楼嗱，而家未来几年咧就可能冇事啦，因为美国就唔会加息，系咪啊？即系。但系如果几即系边个讲到长咗三十年系嘛，唔通完全冇 cycle 咩？到时如果你个楼市冧落嚟嗰阵时候咧，你系咪真系蠢个人咧？你而家嗰间楼净系可以卖俾香港人，而其他卖唔到啊？边有咁蠢人去买楼啊？系笨嘅人识去买啊？系咪先？呢个所以讲嚟讲， 希望卖俾最高价嗰个。 固然咧，如果真系实行咧，其实实行唔到嘅，因为点解咧？ 即系过往都批评过，如果大陆人系要买嘅，佢哋咁多亲戚喺香港啊， 可以好多方法 到啦。呢、這个今日 stupid 嘅嘢就唔好自夸，我当你真系啊，即系为港人嘅利益去做啊。你都成个政策咧系左摇右摆，亦都唔系一个通透嘅政，唔系一个通透嘅政策嚟嘅、 嗯。 其实讲真，你话要平抑嘅楼价咧，嗱、 嗯、 大家搞清楚，即系梁振英讲到而家就包括埋张炳良在内，佢哋讲嚟讲去咧就系、是、要帮助香港人解决置业嘅问题。 嗯， 喂，其实咧个政府最重要唔系帮人解决置业问题，系、嗯、帮人解决居住问题啊嘛，大佬，置业问题 系 另外一回事嚟嘅、 啊。 喂， 我 政府 用得噶， 需唔需要帮人解决置业咧？系、嗯。即系可以質疑嘅，因為點解 咧？ 政府冇責任幫你買樓 㗎嘛。生嘅時候話希望我哋香港有八成人咧都係繼業 住，所以而家咪你可以講話梁振英嗰個就係八萬五借屍還魂啦、啊。係係係，即係表面就好心、 嗯， 但其實可能害死你嘅、 嗯。 因為點解咧？如果真係要解決住屋問題咧，其實好易解決嘅啫、 嗯， 即係一啲都唔難嘅，唔係好似你成日講嚟。我覺得而家香港咧輿論咧嗰班如果唔係傻嘅咧、 嗯， 或者係特登咧，我覺得就梗係唔係傻啦，邊、 嗯、 係傻人嘅香港？ 嗯、 即係所有輿論係特登 出汁係嘛？ 全部係特登係迴避嗰個核心問題啊！嗱，表面個都識噏嘅，而家樓價點解咁高咧？供應不足，土地不足，喂，邊係供應不足啊？講真，而家空置單位有成五萬幾個大佬，係 啊係啊， 只要你諗啲辦法逼佢萬幾個拎出嚟賣，即刻啊，即係大把。 嗯 即系任你买啊，啲楼价即刻落翻去啊！嗱、 嗯， 例如好似、 嗯、 当然你话可以呢啲全部违反自由经济，例如你话空置学大陆，大陆有嘅，大陆譬如买块地啦、 嗯， 你晒太阳超过两年啦，你唔起啊，收翻 你 啫 嘛， 系咪先？ 罚钱啊， 一样可以空置单位啊，你可以空置单位罚，即系征佢税嘅，咪逼住啲人买啦，系咪先咧？仲、 嗯、 有啲地产商仲离谱啊！喂，你自己大把呢啲咁嘅未售单位唔推出嚟卖、 嗯， 你居然而家要求政府话，哇，为咗增加供应啦，嗱，再下面又系咁噏，佢地产代理想做咗生意啊嘛，嗰、 嗯 那个郑家纯、 嗯、 啊，即系啱啱可能娶新抱啦，系咪？又即系坐喺隔篱啦，同阿梁振英指浸浸啦，仲离谱，就系唔使呢个售楼花书啊，咁我咪增加供应，咁咪益你系卖多啲预早即系套现咯，但系你会唔会因为卖唔使楼花书买个楼？是因为供应多而即是降价去买啊？唔会啊嘛，你咪又搵笨咯。即系真正要令到啲地产回落，其实好简单嘅啫。你俾我做房屋局长啦，两招就搞掂啦。嗱，第一，即 系 其实啊，呢啲唔系我新，唔系我发明嘅。其实咧，即系佢成日话，即系好多政策系上一任政府做又好嗰啲佢唔要啊。其实呢个曾荫权都有好嘢留低噶。嗱，其中一个咧，除咗个两蚊鸡俾老人家去搭车之外，呢样 系 要啦， 呢 个 是 德政啦。第二个咧，其实都系德政嚟嘅，但系咧呢、這个曾荫权都留咗之后咧，就话几年之后就会实现，就系咩咧个新居屋政策，就系喺居屋嘅定价度啊，唔系同市价挂钩啊，系同 入息 家庭收入嘅入息嘅挂钩。嗱呢样嘢咧，如果一定都系咁啦，我包所有而家炒紧啲居屋公屋全部跌翻晒落嚟，个原因就好简单，点解咧？就系、是、话。如果是根据个家庭收入呢、所有买居屋的人呢就是收入不超过二万九千元的。那现在香港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多少啊、是二万一千几。即是说超过香港一半以上的家庭呢其实都有资格买这个即居屋。而且如果是根据家庭收入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如果经济没有增长的话呢呢啲咁嘅居屋嘅楼价就唔会升嘅，永远都 系。 咁如果以而家呢个标准， 冇得炒卖啦。 大概系，譬如五百尺嘅居屋，应该卖几多钱咧？系由百五万至到二百万不等，系唔会超过二百万。 系 嗱，当你 呢、這个就系大家都负担得起嘅呢、這个。 嗱，当你宣布嘅政策系咁的话咧，即使系几年之后先起到，但系如果政府系定明嘅政策，将来卖所有嘅居屋都系用同呢个家庭收入挂钩嘅，咁即系话俾你听，你未来几年之后咧。你买居屋咧，你百零万就买到咯。咁你使唔使而家去出边三四十万、三四百万抢一间啊？使唔使啊？唔使啦，系嘛？ 阿 Q 姐嗱，如果系咁样样咧，即系而家做紧居屋业主又好嬲噶。 啊，咁系啦。 因为佢系以前嚟讲系以一个市价，然后我补翻地价俾政府。 跟住有个方法系令到而家嘅业主都可以得益嘅。因为点解咧？我就话呢班人咧，即系读书系读一半，其实佢唔系读一半，我就唔信阿张炳麟唔识嘅，大佬，即系我唔一定会聪明过佢，系咪即系大家都有咁，即系咁上下智商啫嘛。大家睇同一个文章啫嘛。佢哋嗰条桥咧，所谓免补地价去买居屋咧，就抄阿黄于渐嘅建议啫嘛。但系人哋黄于渐讲得好清楚，佢系抄一半唔抄一半啊嘛。另一半系仲要喺边度啊？就关于补地价嘅问题啦。嗱，而家嘅居屋补地价政策咧，就系用市价嚟补噶嘛。 即系话如果市价卖到400万，你都要将你以前买翻嚟50万， 嗯， 你要将个差额咧就俾紧政府，嗯，即系你冇得益噶系咪？ 嗯嗯。 但系黄于占嘅建议就唔系咁啊嘛，佢，建议话只要你住满5年，你就可以用你原有买翻嚟嗰个价差额嚟补，嗯，即系话譬如你当年啊，譬如十几廿年前，当时供个定价譬如100万， 嗯， 你买翻嚟系50万嘅， 嗯， 而家市价就升到去300万啦， 嗯， 你咧都可以用100万减50万嚟补地价， 嗯， 咁即系理论上咧，如果你卖出去咪有200万执啦，系嘛， 嗯嗯， 但现实上就唔会执到200万，个原因点解？你即刻增加咗供应啊嘛。 教授嘅讲法成日都话可以将嗰个地价咧，嗰，个系因为一你唔补地价咧，就变咗嗰个系一个有个公共嘅资产咧，就系，冻结咗喺。 唔系你唔补地价咧，其实对有钱同冇钱咧，都系冇利嘅。嗱，点解？如果有钱，我而家发达啦，我出人住居屋出身就发达。又试下等好多例子啊，住居我发达嘅，例如好似阿岑家伟啊，邱淑贞嘅老公住华富村，例如好似。呢，這个咩阿一鲍鱼，杨冠一，佢，系住彩虹村。 嗯， 喂，佢哋发得达咧，佢都唔会卖紧佢嗰个，点解咧？嗱，如果我买翻嚟100万，我用50万买嘅，我补地价，即系喂市价俾咁买，晒就算我补咗地价，嗱，除非佢神咗补咗地价咧，所以神咗补地价意思即系话，譬如间楼升到去150万嘅，佢已经补咗啦。咁而家间市价升到去400万，佢估计卖出嚟梗系执400-150啦，系咪？但系如果佢一路都冇补地价嘅，佢又梗系唔会卖啦，卖咗即系攞咗几万嚟做乜啫？系咪几十万都买唔到间咁嘅屋啦？系咪？佢拎嚟做货仓又好，话俾老人家住又好，俾亲戚住又好，都唔会卖啦。 呢个现象咪就系教授讲嘅，就因为咁就冇嗰个市场咯，就 穷人又唔会补啦。嗱，穷人咧。就系，如果佢有补咗地价，一点解而家真正补地价点解得60000几间咁少咧？就因为过去嗰10几20年咧，而家居屋有几十年历史啊嘛，但系总共起咗大概34万几，差唔多35万间到啦。真正补咗地价里边得60000几啫嘛，有28万未补，点解唔补咧？一固然一啲系可能冇钱补，特别过去回归之后咧，呢10年买嗰啲其实冇钱补嘅，如果冇钱补，佢卖翻出去就冇着数嘅。但系如果你用呢，个。即系用你嗰，个即系买入价嚟做补地价的话咧，佢系有因嘅，即系包括可能移民啊、退休啊，佢都会卖翻出嚟，因为佢起码会攞翻笔钱啊嘛。咁咪变咗正常嚟讲啦，如果咁做的话咧，只要有2% 嘅人系补地价，即系用呢，个即系政府新政策去补地价而卖出间楼咧，你会增加供应几多？5000个单位，一系28万啊嘛，乘2万啊嘛，5600，咁你使乜起啊？即刻有5000个单位，嗱呢个咪解决到你一方面就提供话。准5000个名额去买居屋，系即系免补地价，但系同时咧唔增加 supply， 咁咪增加点啊？唔增加 supply， 增加需求， 更多人抢， 咁咪扯高佢咯？呢个咪就系我话你愚蠢嘅问题咯。但系唔系真系愚蠢嘅，佢特登咁做噶嘛。佢系要令到楼价升噶嘛，其实，所以啲人睇唔穿呢个梁振英呢班人，即系嗰个诡计啊嘛，即系以为佢表面上就话解决地产问题。霸权，实际上 佢 真系 帮 手 嘅，帮拖喺度啊！ 系啊，佢火上加油咯。 系 嗱，你一系就好蠢，但我唔相信啊，张炳麟蠢啦，系咪先？我读咁多书，佢读咁多书，佢有乜嚟会蠢过我啫？冇可能嘅。嗱，所以你睇到佢咪成鹌鹑咁咯，跟住呢，這个跟喺呢，這个啊，即系梁振英同埋嗰个陈茂波，即系后边。即系攞晒彩嘅， 阴功啫， 咁咪咯？呢啲咪真系浪费人才咧？你入啲政府嚟做乜啫？你入咗政府里边委屈自己又做唔到嘢，入嚟做乜咧？所以我真系好奇怪，嗰啲香港好多个本来认为有良知又有一定嘅才能嘅人，包括张炳良，包括呢个黄玉，包括呢个陆公卫，你加入呢个政权嚟做乜咧？包括我同学即系黄瑞琪，你加入呢个政权嚟做乜咧？咪全部都系做唔到嘢嘅，全部咪枉自委屈咯，咪唔值得同情嘅呢啲，仲要俾人闹添。你又解決唔到問題，你個問題真係解決唔到咩？嗱，我隨口噏，我走去做房屋局局長都得噶，我即刻包個樓價冧啊！即刻 係嘛？ 因為點解呢個 樓價冧啊？又唔係香港之福嘅， 唔係啊！佢意思唔係冧啊！佢意思話，因為而家你呢個升幅係唔合理啊嘛！你諗下，由2009年係去到而家無端端升咗7-8成，喂！而家香港嘅升幅過去呢10年係全世界第一嘅，仲犀利過大陸嘅，呢個係唔合理啊嘛！所以我相信，就算而家樓價即係調整。落翻3-4成都唔系一个 即系唔合理嘅问题。 嗯， 喂，呢个系应该系咁噶。当然，即系好多人因为即系譬如揸住楼，咁我都有楼啦，都会受损失啦。但系呢个系，如果你又要解决地产霸权，你又要解决呢个高地价问题，而你唔去触及啲利益嘅时候咧，呢个唔系净系地产商嘅利益啊，即系包括埋香港120多万业主嘅利益嘅时候咧，咁系冇得解决嘅，系咪？咁你又唔好扮嘢话去，即系自己即系讲人讲地，呢啲全部系废话嚟噶嘛？我觉得而家。围绕着梁振英承班呢啲所唔系地产商啊，即系个别地产商就系呢、這个即系郑家纯咧，即系嗰班所谓专业人士啦，包括佢边行政会议里边炒楼发达嗰啲，即系嗰咩名我都唔记得啦，即系包括呢啲而家去咗做房屋局局长房协呢班乌满海啊、杨家升啊，即系温文仪啊，呢啲全部咧，即系讲真都系骗子，因为佢唔系真系去解决紧呢个地产问题，呢啲蔡艾棉更加系骗子添。因为佢根本系冇讲清楚俾人听咧，佢哋嗰所谓建议里边，其实令到啲楼价更加升，而唔系解决个问题。因为佢哋成班好蠢，我唔相信佢好蠢啦。因为个个喺地产界里边打滚咗几十年里边，点会蠢啫？我都门内看，我都睇，我都明个问题啊！佢哋点会唔明啫？ 系咯，定系当局者迷咧？ 唔系当局者迷啊，系纸醉金迷啊，系啲钱令到佢哋迷失啦，大佬，发达啊，成班友。 嗱，一阵翻嚟咧，我哋再倾下就系大家阿梁仔认叻嗰个叫做。深圳自由嘅名额嘅由佢叫停嘅真係。唉呢个咁都认叻到呢个地步真係。啊即係如果我哋係相信呢个係特首下下佢嘅咁英明呢咁就真係弊家伙真係我哋俾人呃盡啦真係。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表示，佢哋有成员喺公众区入边被指身上有示威标语，被警方带走。大约30名学民思潮成员前往金紫荆广场附近，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他们不满示威区设于英军中心，距离金紫荆广场太远，要求进入升旗会场。部分人员天桥企图走向会展，但是被警方阻止。警方表示，游行人士没有预先通知警方，是未经批准的游行，有机会会被检控。而大约20名社民连同四五行动的成员，包括后任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由湾仔家计会游行至金紫荆广场，抗议中共一党专政，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彻查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的死因。他们认为一日人民未当家，六四未平反，没有国庆，只有国殇。他们抬着一个木制的棺材，穿着黑衫游行，沿途有警员戒备。上个月在西安被反日示威者袭击的又是汽车车主李健利，现在仍然留医。李健利上个月15号遇上反日游行队伍的时候，被人用钢索打穿头骨。李太表示，手术之后李健利的右脚下半部仍然不能够动动，右手无知觉，脑水肿严重，语言能力受损，不能够讲长句子，半年之后要再做手术。李太担心往后的生活。西安的公安在网上发布疑犯的相，负责调查的罗警官表示，很多市民致电局方提供线索，有信心能够拘捕嫌疑人。而在北京，有日式食肆早前搞活动留住客人，只要埋单的时候讲一句钓鱼岛是中国的，就能够享有88折。职员说918之后餐厅生意不错，但是有部分日本餐厅的生意仍然不太好，希望不会再有人去日式饭店捣乱。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预料今日公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同中国友好的前外相田中真纪史将会入阁，出任文部科学相。另外，被视为鹰派的前原成司将会出任国家战略担当相，但是亦有消息指出他可能出任财相。田中真纪子被视为同中国关系友好，他是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首相田中角荣的独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

去到人多挤迫嘅地方，为咗自己同公众嘅安全，请遵守秩序，保持冷静，同遵从在场警务人员嘅指示。 请大家遵守秩序，慢慢向前行。多谢合作。 是否违反基本法？法官讲咗先至算数，唔系地产商讲咗就算数。 期待政府有个决心宣布彻底撤回呢一个课程指引。 我哋系要求佢咧唔会再有任何嘅指引。 香港风气好得意嘅，非黑即白，我觉得系恐怖到咧，连教都唔准教。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黎则粉。 今日《苹果日报》嘅评论咧就系冇规冇矩的林郑月娥。内文讲到啊，喺末代港督彭定康时期委任嘅行政局成员麦列菲菲，上个星期五罕有咁主动致电去电台嘅封烟节目，批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有关廉署、申诉专员公署可能影响政府执行力嘅言论，认为林太嘅讲法好吓人，系好唔正确嘅价值观，令佢感到好担心。林郑月娥事后一再澄清自己的发言不是针对这两个机构，又说只是表达得不清楚，所以引起误会。但是林郑月娥前句后宫的发言令人难以相信，也都令人对她以及特区政府充满戒心和疑虑。社论说，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并不是一时冲动，又或者被记者连番追问之下失言。他批评廉署和申诉专员左手左脚是早有准备的，是预算好要讲的，并且希望以此为政府效率低下以及未能有效施政作开脱。只因为公众包括政界反应强烈，林太才不得不临时补镬，将评论降温。现代政治讲求的是分权和制衡，行政、司法、立法机关固然各有角色，各有专属权力，互相监督制约。成立法定机构或者专门机构，避免行政机关滥权，更加是大势所趋。偏偏林太对这个政治发展趋势视而不见，反而将这些保护公民权利的新生机构视为政府的障碍和敌人，就令人担心啊！林太是不是要向中央政府学习，要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行政机关手里面呢？在新一届特区政府在特首梁振英领导之下，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规无矩了。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是公务员系统出身，理应明白确当程序和规章制度的重要性，理应提醒特首和其他主要的官员不要随便损害成规、制度或者程序。点知先至做咗三个月司长一，林太就将过去几十年嘅训练同埋坚持忘记啦，只想将权力集中到手上，将所有监察政府嘅机构视为障碍或者敌人。咁样落去，特区政府不但敌人会骗香港，佢喺管治上将会变得更加为所欲为，冇规冇矩啦。 9:12啊，咁啊，听完之后就真系嗰啲信咧，就真系弊啊，真系信政府咩啊？未不过纠正翻啲资料咧，原来咧呢个华富村咧就只系呢个租住嘅单位啊，就唔系租一字期屋嘅。咁啊，正话举个例子啊，就系唔啱啦，即系佢就唔系买咗，即系佢系住过嗰度。呢个阿沈家伟啊，就唔系即系唔系买咗嗰度啊。咁但系其他嗰啲咧，即系租住嘅单位或者系即系居屋，其实系出现咁嘅情况啊。好啦，即你讲翻林郑月娥咁啊，梗系有备而嚟啊，因为第、大佬，因为两件事都冲着佢而嚟噶嘛，大家应该记得。第一摊咧就系即系当我做发展局局长嘅时候啊，即系本来咧 最支持嘅得力助手吓， 唔系佢本来系挪威嘅、即系大家知道成件事件咧就系马头围冧咗楼， 系 咁啊，变变咗咧就系即系有惨剧，咁啊出嚟攞彩，就系将嗰件事归咎为咧就系僭建问题，所以跟住雷厉风行咧就要处理呢个市区嘅僭建问题。咁点知后来呢就俾呢个阿黎莲呢呢、這个行政申诉处长就个报告踢巴咗，喂点解你新界就唔系咁做喎、咁咪变咗好似一套法律呢 就兩套嘅即係施政嘅方法，咁所以變咗佢咪要跟住要處理新界問題啦。結果新界處理到一鑊泡啦。 咁呢 個，因為佢到而家 都唔放過你啦， 佢到而家未解決， 同你對著幹。 雖然佢已經唔係做發展局局長啦，到陳茂波做啦。最近咪又話本來係定咗個死線，九月係登記啊嘛，自動登記嗰、那個即係僭建問題啊嘛。 順應民意， 因為得四千幾人登記啊，大佬，所以變咗係咪要順應到延到呢個年尾咯？係嘛？即係。基本上就係呢個第一單啦，即係令到佢施政嘅受挫嘅，就因為新做專員。話第二單就好明顯咧， 麥齊 剛就得力咗啦，麥齊剛上任就點知無端端俾人揭破咗以前嚟講啦，就係即係可能啊觸犯咗法例啊，即係以前將呢個啦，淨係攞嚟咧就係房屋津貼，即係租樓咧就攞咗去買樓，咁咪當然啦，呢個其實係個政策令到呢啲當年嘅高官就心惊胆战嘅，因为个咧即系一翻旧账啦，就搞到好多人咧，即系据闻好似今次系啊，我睇呢个东方报道里边咧，有几个系本来系有机会做咗副局长嘅高官，都系因为呢样嘢却 申请啦， 唉唔好搞我啦，一做副局长 就咁样招费啊， 即刻唔系啊，一定系爆你出嚟嘅，咁到时嚟讲就惹祸上身，无端端麦齐刚咪好惨系嘛？嗱，咁即係咁講啊，一件買一件啦。即係依法嚟講，不好奇怪，到而家嚟講，好似麥齊剛嗰單嘢都係仲未正式起訴，好似唔知點解查咁耐嘅廉署啲效率咁低嘅，點解咁即係咁耐咧？咁但呢件事咧就好明顯咧，即係其實某個程度上，我覺得今就係啊，即係佢哋只因權鬥嘅關係啫嘛。如果唔係麥齊剛即係咁樣墮咗馬，一個禮拜就落一台，咁而家就唔會有個陳茂波、阿湯房波就去做呢個局長啦，係咪？ 好啦，嗱，我哋做第三點要講話阿 Q 爺喺嗰個深圳自由行個名額度，係唔係即係佢喝停嘅 咧？嗱，呢個又係梁振英又係講大話。喂，大家即係我好記性嘅，點解咧？即係佢上咗任之後咧，佢就自由行咧就講過兩次啊，前不對後耳啊。第一次咧。就开声就讲咩咧？就话要求中央咧就唔好咧，即系嗱，大家要明白最初嘅自由行咧，就不断系扩大到全港各省市噶嘛。佢又话即系已经太多人嚟啦，就想考虑叫中央咧就唔好将啲名额再扩散到咁多地方。后来咧就俾人批评，即系喺业界批评佢喂咁你讲你咪即系倒米，即系我哋嘅旅游业啊消费零售要靠佢噶嘛。咁心佢又改口啊，即系唔系。即係其實都要要求增加多翻呢個自由行。點知大家知道呢個一佔多行，一簽多行呢一單嘢咧，就係、是、深圳單方面宣布噶嘛。嗱、固然咧，其實個政策就一早講定嘅，因為又係前朝已經做落嘅，已經係。但係幾時執行都就未宣布嘅，同埋應該係兩地磋商過之後宣布噶嘛。就好奇怪，呢、這個深圳政府單方面宣布。咁咪倒曬落下咧，本来应该系九月一号已经实行噶嘛。 啊，我记得嗰时候系呢个入境处嘅系啲系工会嘅发难啊嘛。喂，咁你争几百人噶、 啊， 冇几百个咁样嘅官员啊，点可以去做到呢啲咁样嘅、啊？ 最 现实 唔系净系入口嘅问题啊。 系， 咪到时嚟讲，其实就系、是、即系饭系煮到嚟食嘅啫。即系如果我系呢、這个。即系入即系入境嗰啲人啊，到时咪放手脚啦，仲 spot check 咩，咪由佢过咯，一定系咁嘅。 系， 即系如果你涌嚟，你话，但系真正嘅问题咧就是，你知道啊，啱啱早两个礼拜咪解决呢个水货问题啊嘛，就呢啲情况咪更加严重咯。 系， 因为而家大陆开始经济唔系几掂啊，呢啲嘅新自由行咧，就唔系嚟旅行嘅大佬嚟搵食啊。系咪先？包括咧就可能咧，即系嚟做黑工，即系嚟做企街，即系嚟做乞衣，好多啲咁嘅人啊嘛，香咪冧啦，系咪先啦？喂，咁佢收尾其实咧系上边即知道唔妥，咪收翻，咁佢自己又邀功啦，就话佢即刻咧即系同中央讲系去搞掂，即系呢个佢自己，即系你睇到三样嘢咧，都系想往自己面上贴金啫嘛，就扮到好似真系企喺香港人。嘅利益方面，佢其实想 sell 呢、這个即系咁形象啊嘛，所以我琴日咪话，喂，如果佢真系咁，即系叫做为咗香港人嘅利益咧，咁我哋好多都唔系香港人啊，大佬，即个问题就话，即系你讲大话太过明显啦，边有人信啊？真系，信你个傻啊！ 我哋休息时间先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又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深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一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黎则粉，朋友都叫佢做 Q 仔，香港大学毕业，主修经济与社会学。半个世纪以嚟，游走于文化、传媒同埋社运之间，深信人生有如夸父追日，终生奋斗。 喺呢个古怪纷乱嘅世代 ，Q 仔黎则粉希望能多说一分真话，小气一次假面，就可以多活出一点真我，小却一点虚伪。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黎则粉。 九点十九分啦，刚才讲到揾食艰难，就是、香港都揾食艰难，连啲纪律部队吓、啊、都有秘捞系嘛？ 其实纪律部队咧，即系咁讲啊，即系而家你问下啲后生仔， 系 即系你最想揾到份咩工咧吓？一定系政府工，你谂下次次咧，即系呢个 唔系天饭，喂金饭碗啊！ 喂，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咧打工咧都分开三等？ 系， 你知唔知啊？ 点分法？ 嗱，第一等咧， 系 就系好似做公务员嗰啲咧，一定咧身高良准，即系一定有良准系咪先？ 系系系， 即系呢啲叫 salary workers 啊嘛，即系有薪酬嘅雇员啊嘛。 我哋 DBC 系出粮出到九月十日啫嘛。 第二种系咩人咧？第二種咧就叫做 wage earner， 係係， 即係只係有入息嘅啫。例如邊啲啊？譬如你做呢個麥當勞麥記啊，即係以時鐘計噶嘛， 係時鐘計， 係我哋都係噶。我而家已經淪為 wage earner 啊，即係做一個 program 得一個薪酬啫嘛，係咪先？即 係 逐集計噶嘛，係咪先啦？唔係僱員嚟嘅而家， 係 已經淪為咗 wage earner 啦。嗱，呢個已經係第二等， 係 第三等係邊種咧？第三等仲衰，就叫做 income earner， 係收入。咁咩叫收入者呢？即係香港好多工已经系咁㗎喇。 係。 嗱你随便举个例如好似即啤酒女郎。 係係。 你即係底薪係好低㗎嘛。你买一杯啤酒即係唔知扣几多钱咁啦。 係係。 好多都系嘅。你推销有线电视嗰啲又系啦。卖电话都又系啦。呢个地产经纪又系啦。 喂保险 个保险经纪又系啦。呢啲咪有 income earner 囉。 係 咪即係香港有好多嘅行业嘅收入呢，特别做 sales 嗰啲呢。都是同嗰个营业额挂钩噶嘛，即系你有生意做就有收入啫，如果冇就冇。即系譬如你走， 政府嗰个纪录都系话最近嗰啲个自雇人士系多咗噶，咁但系啲自雇人士当然亦都有啲蛊惑噶，就因为啲雇主唔肯俾个公积金啊。 唔系最惨就系被自雇啊，唔系真系想自雇，啲咪真系被自雇。你知香港有都系被自雇人士，我哋而家都变咗被自雇人士，啱啱先？ 系 即系被自雇啊，唔系真系想做自雇啊嘛，大佬系咪咧？即系你嗰只净系想自己，所以其实咧讲真，你做到公务员咧，就已经其实加薪有福噶啦。因为点解咧？第一嗱，如果连政府都唔能够准时出粮啦，咁咪香港就好大件事啦。香港就几乎冧噶啦。如果但系我哋唔系啊嘛，我哋香港系全世界有所谓最有钱嘅政府之一，啱啱先？我哋而家有成即系二万几亿嘅即系外汇储备加埋外汇基金，咁净系单系政府嘅财政储备都6000亿啦，咁点会冇粮出啦？系咪先？ 咁但系点解啲咁样嘅吓咁用你嘅角度去睇咁值得我哋去系点啊？系羡慕嘅公务员或者公职人员，点解佢哋都仍然系对嗰个薪酬嘅制度好唔满意？ 嗱咁讲，点啊？固然我谂每一个行业有自己嘅特殊嗰、那个即系条件啦，系咪？咁你又 生嘅劳气啊？ 你又唔可以即系否认一样嘢，即使你系所谓 salary workers 即系打政府工啊，铁饭碗，唔惊冇粮出。但系咁讲，回归之后咧，有样嘢又要多得啦。即系多得啊！即系呢个可能即系特区政府德政啊，所以我成日觉得好奇怪。理论上，你谂下喺回归之前，工联会有冇代表喺呢个行政会议啊？系冇噶嘛？系咪先？但系回归之后咧，据我所知咧，工联会由头到尾都坐喺度噶，阿唐哥。 郑耀堂 系。点解咧？即系我谂劳工咧，即系一个最大嘅。即系多得呢个咁嘅特区政府吓，即系回归祖国之后咧，就系、是、个劳动强度咧系增加咗啊嘛。即系话你就算系做 即系有份固定嘅工，打政府工啦。但肯定而家做公务员咧系辛苦过以前好多。咁、所以搞到好多公务员咧，虽然系铁饭碗，即系有稳定嘅收入，但系都好多怨气。 嗯，好啦，消防嘅呢个系职工嘅系嘅总会咧，就系仍然咧系就住个工时嘅问题咧，觉得咧消防处嗰个系话52个钟头佢都唔系好满意嘅，咁啊就有呼吁呢个佢哋嘅系员工咧落班嘅时候就去到呢个系政府总部啊静坐。 52个钟系咩？一个礼拜。好似咪正常嚟讲，你啊， 系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啊嘛，一个礼拜，即系无疑。如果喺理想嚟讲，即系 通常我哋话48个钟头啊嘛， 48个钟头。唔系，我哋理论上我哋呢间公司都系工作5天，系5/9=45小时啊嘛。咁当然实际上梗系唔止啦，即系理论系即系咁，但系而家喺现实上里边，我谂真系冇朝九晚五呢支歌唱嘅，系嘛？即系如果你翻朝早9点，你7-8点放到工咧，你已经好叻啦。 系嗱，我哋而家电话度有呢个消防处嘅职工总会嘅副主席阿谢守龙嘅，我哋阿谢生你好， 早晨，谢生， 有几多嘅系休班嘅同事会参加呢个活动噶？而家 你讲今日嗰、那个 静坐吓， 其实喺由28号开始咧。到到今日咧，其實每日都有10-20位，即不斷喺我哋時間嗰度，我哋都係嚟傾下、去集思啊，講下我哋嗰個進程咧，係應該點。同埋我想澄清嘅就係、部門暫時而家咧，我哋要求48咧，佢淨係話可以考慮俾到個51俾我哋嘅。 哦，唔係52啊，五啊一 ，OK。 唔係一嘅。 即係相差係3个钟头，係咪？ 系啦， 点解你觉得3个钟头系咁重要咧？其实嗱，现实嚟讲，即系大部分香港就喺公务员以外里边，其实个工作小时一定唔止51个钟，其实一个礼拜嚟讲。 嗱，呢个咧就系一个理论同实际嘅问题嘅。 系， 但系整体环境嚟讲咧，我哋如果计翻我哋嗰个薪酬嗰个计算啊，或者呢个社会嘅劳动力计算，系要计个基数噶嘛。 系。 咁如果实际公务员嚟计咧？絕大部分咧係每星期44， 即係你相對於其他嘅公務員嚟講，即係你哋特別做多咗啦。 紀律部隊咧，大部分咧都係48。 即係你譬如話海關啊、警察啊，全部都係即係48。 係啦 ，OK， 係啦，即係都係48。 即係你覺得係即係不公平啦？即係點解做消防員咧就要做多3个钟咁樣？ 嗱，其實有第二樣嘢啟動我哋嘅，我哋睇到一個最低工資出咗之後咧，我哋發覺咧，最低工資咧嗰、那個願意啊，佢都係攞一個公平去睇一件事啊嘛， 係 先至會觸發到我哋，咁我哋工時究竟公唔公平咧？因為我哋亦都睇到咧，最低工資好多數據裏面嘅資料咧，佢每個星期嗰個工作時數咧，確實同我哋有落差喎。 係 我哋54，咁其實如果緊嗱，而家你睇到好多團體。佢哋個標準工時都係44噶啦，咁因應咁，我哋先至話去問一問部門，我哋應唔應該向前睇咁解嘅啫。同埋我哋咧都諗住一路都係就話大家去傾啦，大家喺個資源咧點樣運作調配咧，走去做好啲嗰、那個做好啲嗰個我哋達至咁樣，亦都想話做咗一個示範動作咧。社會去討論任何嘢咧，希望都係攞一個去協商。 系嗱，你啊，你哋嘅道理啊，咁政府唔肯应承你哋嘅要求，咁嘅道理喺边度咧？政府 嘅道理就系话，佢喺政策上边、原则上边，要喺3笔嘅范围里面去做。 咩三笔啊？ 听过，就你做任何嘢都好，唔会增加人手，亦都唔会增加钱俾你，亦都唔能够影响现有服务。 即系咁即系冇得变啦。即系讲，即系等于冇得变咯。即系咁样讲的话， 系啦。其实我都想知道有冇咁嘅智者可以做咯。但系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去倾啊，会唔会？我哋部门可唔可以喺内部资源嗰度调配啊，或者重组咧？去将嗰啲资源就喺前线嗰度咧放翻适量，等我哋啲同事睇到啊，系部门都尽咗力嘅话，起码我哋都觉得我哋部门真系上下一心去做呢件事。 但系谢 Sir 而家嗰个做法咧，系你令到你哋系缩减工时的时候咧，就有一个出车嘅时候就会有一个系人数所以系缩减咗啊，系嘛？ 系啦，嗱，呢个咧其中一个点，我哋觉得系好莫名其妙嘅。 系 前线最紧要嘅工作力量啊嘛。 同埋我哋嘅職責咧，我哋嘅工種特別在咧，我哋要喺個短時間咧，攞個體能走去完成我哋嘅任務嘛。我哋要攞我哋好似收到 call 咧，我哋去嘅話，我哋需要六分鐘到就現場喎。我哋已經由依度已經去箍住我哋去到現場。咁我哋如果去到個災場個變幻莫測，我哋要有啲大量嘅人手真係去支援啊，去真係做嘢噶嘛。但係佢竟然出翻個方案話：咦，咁嘅情況，我減你前線啦，你哋可以達至嘅啦咁樣。咦，咁樣講法，我話我哋都問佢嘅，佢話而家你俾我呢個五廿一就減咁多人啦，其實我哋想要48嘅。你若果係根據政策去做， 再減多人咧，你要嚇。 不如你俾个48，我究竟你去到48，你系要去到咩阶段呢？咁解啫嘛。我哋亦都有个谂法，就系、是可能比较反叛啲啦。你写上去中央唔俾嘅，咁我哋都心甘命抵，你尽咗力，唔好将我哋啲怨气喺翻部门啊。 实践啲嘢就唔关中央事嘅，因为 怪责紧你 点样内部事务， 唔需要系中央过问咁啊。 我只系讲我哋讲香港嘅政府啫，唔系中央嘅。我哋唔需要我哋呢个香港特区嘅。 我哋讲特区嘅中央，咁即系 特区中央系啦。我其实我哋呢排都听到阿梁振英都有讲过好特别嘅，加咗就特事特办去谂一件事。如果呢一个咁嘅三不政策咧，咁多 唔好意思，我哋一系就去新闻先啦，或者翻嚟再倾过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而家有邝思雅报道新闻。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话：正物色第二梯队接班，希望更多成员担任发言人。佢又话：即使反国民教育科嘅运动最终成功，学民思潮仍然会继续存在，会同会成员探讨未来嘅方向，强调组织有关注平反六四、内地维权等议题，唔系只局限于教育议题。有份创办学民思潮嘅林朗贤认为，应该同唔同家社运议题结合。佢早前喺新界东北规划咨询会上发言，佢自香港麻木相信发展主义，地少人多，亦都系一种洗脑。行政长官梁振英喺国庆63年嘅酒会上致辞时表示，需要认识本港同内地共同发展嘅必然性同必要性，及时把握国家发展带嚟嘅机遇。他指本港和内地经济和民生的关系密不可分，在过去30年两地互动的关系更加明显。今年头8个月平均每日有37万的人次的本港居民透过陆路口岸进出深圳，是内地居民进出本港的人次的 2.5 倍。而现在港人在内地工作的人数高达10万人。梁振英表示，第四届政府会采取一系列的计划，加强对内地工作的港人的了解和支援。政府会处理两地共同发展的时候遇到的各种新情况，包括本港容量的问题，维持两地良性互动，互利双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減工時要減人手，呢、這個其實就係真係一個禍害嚟嘅。 嗯嗯嗯， 想話俾你聽噶嘛，特首話收到個信息噶啦，我睇唔知佢會唔會真係會去真係同我哋去諗一諗研究一下啦。 係係， 即係如果一個幾廿年都未解決嘅問題，喺依屆政府能夠有一個比較和諧啲嘅領導人解決嘅咁啊。我相信都是一个德政嚟嘅。 但是会唔会呢就是你哋嘅管理层都唔肯去同呢个系公务员事务局去争取呢样嘢嘅时候，会唔会佢哋自觉地觉得就话真係好唔掂啊，度唔掂㗎喎。你諗啊，你哋係每放每上24小时班就休息返48个钟头。咁样排法呢係好难排到44个钟㗎喎，真係。 其实呢我哋暂时嘅目标呢，我哋自己都系攞返呢是廿几年前，当时的政府应承我哋话啊，同我哋睇四十八，所以而家你睇留意到我哋支工总会咧，由始至终到而家都系讲紧四十八，冇去谂再前呢个问题。 系 呢、這个就算我哋喺上年1月26号立法会上面，我哋都系表述咗，我哋都系想去攞四十八嘅啫。但系点样去嘅话咧，好似啊之前你只有都讲啦，究竟系咪我哋部门啲人嘅能力问题咧？定係決策局俾啲藝大到佢哋唔敢講呢， 係係 定係話所有人繼續去抱殘守缺一個政策三不嘅、一個殖民時代，一個體內已經係屬於一個我哋覺得啊，喺個商人治港嘅格言嚟嘅呢啲係。如果一個真正嘅政府，我哋如果喺工時上面能夠喺平等態解決咗、而香港政府俾人睇到啊，呢、這個政府真係一個超英趕美，可以喺工時上面統一。我哋呢个系一个好噶，同埋一样嘢，你真系出咗嚟之后，另外一个化学反应咧，就佢、需要招聘人手噶嘛。 如果系改变嘅时候，譬如话包括连而家嘅原有安排，即系话唔再系话做24小时，跟住放两日，咁你哋会唔会接受？ 我哋已经讲咗一样嘢好清楚，工时解决咗每周先。奸制边一样嘢系能够令到我哋资源运作得最好嘅？ 系 据我哋所知嘅搜集嘅资料嘅话，我哋翻廿四奸制嘅话、如果去到我哋而家所讲嘅四十八嘅话，大约2亿6000万到啊嘛。如果系攞12奸制嘅话，好似话接近5亿噶嘛。如果要300制嘅8个钟头一间嘅话，接近8亿噶嘛。举例好似一部的士。你究竟一个司机就系揸佢廿四小时嗰个经济效益支出，定系三个司机就系揸个支出系平啲啊？因为我哋廿四间制系全球消防呢个系统咧，个独特性系资源运用得最好噶嘛。 阿姐就不过无论如何啦，咁对嗰个市民嚟讲咧，就系梗系希望你哋咧就系工作上嘅，譬如话你话前线嘅压力嗰度咧，唔能够减人咯，因为嗰个可能因为咁影响咗你哋嗰个工作或者拯救嘅工作，真系吓。 完全系啊，因为我哋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号码代替，佢做啲乜嘢？我做咗30几年，我清楚，即时我唔认得到嗰个人。 但 系第二队车间嚟到，我会问啊，二号位喺边度？四号位喺边度？我 系 会问到个位系边个啊嘛。但系咁改变嘅话，我哋适唔适应咧？我都想知道。所以我哋都系关注呢样嘢 啦。好啦，时间差唔多，希望你哋争取成功啦，争取成功啦，吓，继续揾阿梁振英帮你搞掂。 多谢你， 多谢你。咁咧，另外而家我哋揾到系学文思潮嘅召集人啦，就系阿黄之锋。咁喺新闻我哋见到咧，系有工作人员咧，佢哋系被带走嘅，被呢个系 好似阿黄之锋都俾人赶走咗，即系镜头睇到。 系咯，头先咧，我喺呢个新闻个片段，捞新闻嘅片段嘅画面见到就听唔到佢啦。但系就系我见到嗰个系着住一个黑色 T 恤上面，即系 I love Hong Kong。咁唔通呢个都系示威嘅一个标语咩吓？ 不如问阿之锋咧。早晨， 早晨。 系你好，你好，早晨。 你刚才嘅情况系点啊？你可唔可以简单讲下？ 先系咁嘅，有个人咧就着咗件 T 恤，就写住加油；另一个写住 I love Hong Kong。 系咯。 咁有另一个 T 恤有23两个字。咁之后咧，由于佢哋系着住黑色衫啦，个共通点就系咁，第一日咧就俾人带走咗啦。咁 黑色衫就犯个规啊！ 系啦系啦。 因为另外谂起嘅国民思潮，即系当时号召集会都系着黑色衫。 系啊系啊，咁啊赶走就赶咗12万人啦，起真系。 系啊。 系啊。咁另外就係當我哋諗住係去一個近啲金紫荊廣場嘅地方去進行我哋嘅請願行動嘅時候呢，我哋諗住過馬路。咁但係呢，一過馬路嘅時候呢， 即係個紅燈變咗做綠燈，一到綠燈，警方就捉喺人牆唔俾我哋過馬路。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幾違反常理嘅，坦白講。 係、你只不過其實普通市民都可以行去參觀今次嗰個升旗禮嘅國慶節，咁點解唔俾人？ 會唔會佢哋覺得你成堆人咧係進行一個示威行動，而你係超越咗佢嘅指定嘅示威嘅地點咧嚇？ 咁佢指定嘅示威地點咧？ 啊！ 即 系 国旗都望唔到嘅，咁啊 系啊！嗱，呢个就系梁国雄嘅地方，同埋好多市民时不停咁啊批评紧警方嘅呢、這个就系、是、吓， 嗯哼， 即系旗都见唔到，话点样去国庆升旗嘅时候示威咧？去升旗礼示威又见唔到支旗嘅，咁当然唔合理。咁而家不断系积极争取，系喺唔同警方有主动有中肢体冲突嘅情况下，系希望系有一个嘅警员行动。 诶、当时你其实冇举起啲咩旗帜嘅，其实嘛？ 冇咩啊！ 唔系咯，咁自己一班人行去啫嘛，其实系咪啊？即 系 你两个身份同普通市民走去参观呢个国庆星期礼一样啫嘛。 系有马咪唔好冲咯，咁但系连过马唔俾我哋，觉得呢个真系难。 唔系，因为加上你哋着嗰啲 T 恤，其实周围都有卖噶啦，香港上嘅山顶都有得卖噶啦。 阿志哥，我想你讲得清楚啲嗱，你就话咧呢个系交通灯一转绿色嘅时候，就行人咧系可以过斑马线嘅时候咧，佢哋就拦咗你。咁你哋咪岂不是喺个马路中间？ 系啊，嗰只系绿灯嚟噶，咁但系突然间佢捉喺人墙，唔俾我哋过咯。 系系。 咁甚至中途侧边都有啲市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有啲不知所措，大家都觉得好奇怪。 系系系。 咁后来系警方系喺临入金紫荆广场嗰度系跌咗跌下嘅，咁但系跌下咁我哋都而且当时星期日都完咗啦，咁我哋的确系冇即系再冲入去啊，咁跌下我哋唔冲，咁但系我哋觉得绿灯系的确需要过嘅。 系系， 即系警方根本就即系太过即系害怕群众啦，总之见到一堆人着黑色衫啦，有巨黑症嘅，你而家基本上 系咁。除咗较早前被带走嘅几个系工作人员或者系你哋参加示威人士之外，仲有冇其他人因为过马路而系被警方系带走嘅？ 都系只系入去先嚟，着黑色衫有四 个人。净系何文思潮啲成员先系啊。喂，如果 普通市民 喺現場裏面，普通市民咁啱今日又著黑色衫，咪即係無辜受累，即係去唔到，即係咁講。 我都講啊，係啊，係 啊， 黑色衫如果係一個好莊嚴嘅顏色嚟嘅喎，真係啊。 咁 啊，唔係在場嘅保安都有啲保安著黑色西裝嚟。 係咯，係咯，係咯， 一定係點啊？保安多，一定係著黑色西裝，MIB 咁啊嘛。 係。咁你今日嘅行動結束未㗎？ 結束咗啦。 系 啊，系。OK， 咁你关于即系 未来都会继续追击梁振英咯。 即系会有咩下一步嘅行动咧？其实 都要我哋开会睇下下一步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嘅，因为都要睇下佢迟啲喺边度现身咁样。 OK， 即系 你寻晚知道系你哋走咗之后，梁振英翻屋企你知啊？ 咁啊，你如果我哋寻晚通宵留守咧，系应该。 嗯， 唔会翻屋企啦，咁再 分钟。哦，即系总之喺呢个中秋节咧，仲有一假，仲有一日假期咧，你都会继续呢个暴狼行动。 系啦，系啦。 好，咁啊，好多谢，志峰，多谢晒，多谢晒。唉，呢个警方真系使唔使咁样咧？真系啊。 哦，咁啊，即系护主情深啊，即系情切啊，所以凡你见到黑色物体咧，都会阻拦。咁但系其实今朝去即系嗰啲，包括普通即系中国公民都有啊。不如我哋听一听广告再翻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点解啲人话搵食艰难呢？ 其实一啲都唔难， 有乜嘢好食？有边度好食？ 点至抵食？ 点整至好食？ 我梁家权， 我刘南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5点，数码大家台 喂食麻辣酥， 你哋撑台脚教大家识饮识食， 净系听到都流口水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黎则粉。 在28号苹果日报梁文道的专栏陀山鹦鹉写了一篇就是大班远离的文章的。梁文道在文章里面说， 对于大班郑经翰，我有份说不出的内疚。咁记得一年几之前，佢约我出嚟，大家倾咗半日佢办数码广播嘅理念、佢嘅策略以及佢嘅必胜方程式啊咁。口吻风格咧就系十足十嘅大班，意气昂扬、魄力雄壮。咁我知道佢系一个重义气嘅人，虽然外间常常有人说佢太过精叻、太多手段，但系呢啲人大概都冇见过佢对朋友嘅真诚付出。你都冇见过佢老顽童咁样嘅好玩嘅一面。嗰一日，佢又本住关照朋友嘅本色，劝我留多啲时间喺香港一齐做大事。可惜我一直就冇承诺，拖到而家。不料数码广播先至开张冇几耐，竟然就到咗停业在即嘅生死关头啦。大班系咪失败咗呢？唔通数码广播真系一条死路？当然唔系啦。老实讲，我唔肯定佢嗰套理想嘅大计系咪行得通，但系我能够肯定呢个系一套未经验证嘅理想同埋计划。早喺佢哋仲未曾真正成形之前，就已经被逼胎死腹中。如果大班真系有咩错着，咁最大嘅错咧就系压错咗注，信错咗人。政治系何等现实咧？嗰几个大股东原初嘅算盘，大概咧就系等唐英年争龙夺位，日后设法影响编辑自主，将呢个汇聚咗各方英才嘅阵地扭向佢有利嘅位置，自此就发光发热，荣华共享。哈，冇想到最后杀出嚟嘅竟然系一头狼，而且系一头其实就冇睇起上嚟咁凶嘅狼，反而更加似系一条扮狼嘅落水狗。本来棒打落水狗亦都有个不坏嘅主意，讲唔定能够借势搞出一番名堂添呢。不过狗虽然落水，但系佢嘅主人都系挺凶悍嘅。难怪其中一位股东身为城中富豪名流，亦都不怕人家笑话，公开讲出话自己唔敢得罪主子嘅内情。于是大班又要为了政治理由封咪啦。难得一个人能够经历几次嘅封咪，甚至付出过被人哋斩到血肉模糊嘅代价。大班又学到咩教训呢？更重要嘅系，我哋每一个人又学到啲咩教训呢？呢个教训就系、是、唔理你有几出名，你都唔理你有几大嘅影响力，喺号称言论自由嘅呢块土地上，边个叫你闭嘴，就能够要你闭嘴。小至炒掉一个专栏作家，甚至炒掉一个红透半边天嘅主持，一直到关掉一整个平台，方法总是层出不穷的。所以看热闹的行家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件是小事，更加不要将它当成笑话，因为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土地，既似沼泽，又似容岩暗涌的薄弱地壳。政治何等现实而残酷，没人知道下一个是谁。以上这篇文章就是出自梁文道在昨日苹果日报陀山鹦鹉专栏。其实这个专栏的名陀山鹦鹉呢也都是很有意义的，结合到 DBC 的现况，大家就更加很容易有共鸣。所以顺便都讲埋陀山鹦鹉这个故事。这个陀山鹦鹉的故事就是这样的。话说昔日有一个叫做陀山的地方，山上经常都集结了很多鹦鹉群居在山上。咁有一日咧，陀山就发生山火，烧得好猛烈。啲鹦鹉离远见到，竟然就有所行动。佢哋一隻跟住一隻咁飞入山中嘅溪泉，将啲羽毛咧整湿晒，然后咧就再飞上山火嘅地方，震动羽毛，将啲水滴洒落去大火之中，希望可以灭火。当然咁做只系滴水车薪。咁天神咧喺天上面遥望到啲鹦鹉咁徒劳无功嘅努力，就忍唔住出声问一只参与救火嘅鹦鹉：你哋嘅诚意固然可嘉啦，但系咁做系冇用嘅。鹦鹉就答佢话：我哋都知，不过我哋都试过聚居喺陀山呢度，受过佢嘅荫庇，而家见佢俾大火咁游论，实在系于心不忍咧，所以都希望略尽绵力去救火啦。咁天神听咗之后，亦都深受感动，于是决定咧就系助鹦鹉一臂之力。他们就发起神力将山火扑灭了。故事的寓意就是鼓励我们做人要感恩怀德，莫因善小而不为。其实 DBC 数码广播面临困境， DBC 的支持者以心听众齐齐起来声援，或者以 D100 的形式资助我们的运作。 情况就一如鹦鹉湿身要扑灭山火一样，作用仅是杯水车薪，最终都可能影响不了大局。但是这种热心和精神， DBC 上下全体是必定会铭记陀山鹦鹉这个典故的。 九点就三分，亦都因为啊梁文道呢篇文章咧，令到啊蔡东豪嗰日咧好早就打个系 电话嚟做特别临时加班， 系啦。咁啊，大班原本话唔翻啊，都翻嚟啦，就咁嘅原因。 即系唔开咪又开咗咪啊。 咁啊 ，DBC 咧喺诶寻日嗰个系朝头早十点钟至到系后嚟延长咗啦，唔系四点啊，做成五点半钟咁滞吓。 咦，我哋系咪应该揾人就听日就写篇文章，咁又感动地嘅欣赏嚟，等个大班又翻嚟开咪。 好，我哋听下听众电话，睇下听众嘅就呢件事或者就其他嘅事干有乜嘢嘅讲法吓。早晨，李先生， 系林伯超爷。 早晨，早晨。 首先想讲几样嘢，首先讲阿道长呢个梁文道呢边嘢咧， 系 因为你知佢已经差唔多半个强国人嚟噶啦嘛，所以呢啲嘢真系哇都可以用啊，唔知几难两写翻嚟。OK， 第二，喂，想讲下呢个房屋咧， 系， 我想问公主听下少爷，不嬲觉得咧，阿超爷讲得啱嘅。居住需要同置业需要两样嘢。 系啊，两样嘢。 系啊，佢哋根本唔系想解决居住问题，佢就系想解决置业问题啊嘛。 我从来都觉得政府根本唔需要起公屋。 政府系冇责任帮人哋置业噶，你明唔明啊？喂，即系如果系咁的话，你多咗钱都唔够啦。 有冇先啊？先嚟清楚啦，你做 investment 嘅，你知啊？根本置业就 系 玩孖展嘅。 系啊，某程度上所有买楼都系咩啊？其实都同你炒股票一样啫嘛。 系啊，有一个， 因为你系好少人系俾足啊。就算而家嚟讲啊，尤其是我谂买公屋添啦，即系居屋咧嗰个杠杆仲高。 嗯， 啊，公屋嚟讲啊，杠杆仲高。 我买楼，我就自己住嘅，又唔好呃自己啦。百零廿万，你就当玩具啫，百万，你唔好话成我嚟整，唔系我嚟投资啦，翻自己啦。其实我真觉得，我成日觉得应该唔应该再起居屋。 系啊， 不要咧。 其实唔起都冇所谓嘅，总之你起大量公屋咧，公屋都可以起啲靓啲都得噶。系啊，俾你起一千尺公屋都得噶，只要即系将佢嗰个譬如租金水平啊定喺佢，譬如收入25%，咁我谂好多人会制喎。譬如我家庭50,000收入，咁咪攞12,500去租啦，系咪？有乜所谓啫？ 仲要个占用时间，因为其实公屋其实都系公用资源嚟噶，你租球场都计时间啦，系咪？第二，如果居屋咧，要用政府起咧，应该就只话翻将个投资成分撇除。如果真系要起居屋咧，只可以原价或者 计翻。嗱，呢个咪证明咧，其实梁振英咧成日话打到地产霸权，佢咪一另一种地产霸权。因为点解咧？就系佢因为要帮你置业咧，其实你咪即系，你知唔知当年嚟讲啊，董建华搞85,000咧，嗱，其中一个解读，嗱，呢个解读唔系我创出嚟噶，嗰个叫做真冤仓。真仓点样解读个85,000啊？佢话呢个董建华85,000政策嘅目的咧，其实帮手托市嘅，因为点解当时嚟讲咧？因为咧，已经啲楼炒到差唔多咧，就会冧噶嘛，所以咧就系分啲筹码咧，就俾啲穷人，等佢咧，即系间公屋咧都可以买埋，然之后咧，公屋炒起就去买居屋，居屋炒起就去买私楼，系托咗市啫嘛。不过问题咧，佢聪明笨伯，怼冧咗个市咯。 曾荫仓呢 位 仁兄咧 嘅 健康咧， 咪而家咪变咗共产党嘅税客咯。而家你又即系见到曾荫仓喺文报写稿嘅。 其实咧，梁振英咧，你知佢阿局喺咧冇得前途噶嘛，冇得成日讲先破坏后建设啊嘛。 所以所有话梁振英打地产，即系打击地产霸权嗰啲言论咧，包括好多啲知识分子啊，我觉得佢全部都系好无耻嘅。点解？因为而家你见到啲楼越炒越高咧。佢哋冇一条友出嚟认错同埋批评啊！ 满地玻璃碎， 嗱嗰啲好大嗰啲内记嚟噶。 好多谢李生，多谢晒。咁啊，梁文道嘅文章果然咧又引咗大班人嚟直播室。 佢讲咩 啊？ 我入嚟冇啊，我又打招呼嘅人。而家全球直播啊嘛，大佬啊，我同啲全世界人打招呼。咁啊，梁文道讲咩？ 冇梁文道有篇文章咁啊， 我上个礼拜 琴日有篇文章又再写， 琴日再写咩？ 又再篇， 冇唔系新嚟嘅。 你听翻我哋 一篇嚟嘅， 你讲两句听下啦。 唔系即系话佢好内疚啊嘛，系咪先？ 唔使内疚，佢听日都可以嚟噶，好有可能。 佢唔会 死噶， 佢写一文字， 佢会嚟嘅，佢会嚟嘅。不过佢好忙。 我哋听最后一位听众嘅电话，林先生，林生你好， 早晨，林生 系主持人你好， 早晨， 你好，早晨， 大班喺度啊，系。 我成日覺得香港咧，即係其實除咗即係樓價頂升嘅問題咧，其實租金係一個元兇嚟嘅，係其中一個元兇嚟嘅。 係 點解咧？ 因为点解咧？譬如我住紧嗰度私人屋苑，我由9000多元，佢每一年嘅业主都加我2000元。 但你知唔知点解啊？佢嘅楼价同你嘅租金啊升幅不成比例嘅。 系啊，你睇一计，如果佢 呢个主要原因咧系个楼价升咧水涨船高噶嘛。 其实而家 租楼你谂下啦，全世界一般嚟讲咧，住宅嘅回报咧应该起码去到 4%得唔得？ 冇嘅都冇嘅，加拿大都冇。 三四 唔系睇个有一个现象系咁嘅。如果楼价急升咧，租金系永远追唔上个楼价。 滞后啊， 所以温哥华咧同香港差唔多嘅，嗰个租金嘅回报咧系低过两厘嘅。温哥华仲大镬啊，因为业主俾地税嘅，地税就好贵嘅，越贵屋咧地税就越贵嘅。但系你话喺啲平嘅地方咧，譬如你话去到佛罗里达啊，唔系讲嗰啲美国嗰啲佛罗里达啊。New Orleans 啊，嗰啲咁嘅浮仔啊，嗰啲咁嘅細州咧，嗰、那個租金回報又好好、啊、喎，可以去到6-7厘嘅、啊 嗯， 所以係抵睇地區咁。所以香港因為過去個樓價急升咧，嗰、那個租金其實追唔上嗰個樓價噶嘛，所以點解咧？罪魁禍首都係樓價，但係即係 Q 仔講得啱嘅、嗯。其實香港咧，我有一樣嘢咧，冇人講嘅，我講嘅啫。就是、其實地產霸權咧，罪魁禍首就係高地價政策啊嘛，係政府得益噶嘛，縮水樓又係政府得益，因為收印花噶嘛，佢收地積比例高咧，就算發水樓咧，政府都收埋一份噶嘛，嗱，地積比例高，佢賣嗰幅地咪貴咗咯，跟住佢做縮水樓，政府收印花係計樓價噶嘛，其實由頭到尾嘅地產霸權唔係淨係發展商嘅、政府嘅政策本身係罪魁禍首嘛。不過李先生你講嗰、那個林先生你講嗰、你個租金其實就真係咧係個樓價問題。 喂，如果每兩年加係每一年加2000蚊，就真係貴啲喎，真係加多。 佢個樓價唔止升2000蚊嘛，你太古城樓簡單，你譬如一個800尺單位，而家賣差唔多1300000啦。如果一厘就13000租啦，两厘就26000啦。我而家我唔知一个800尺单位几钱租嚟噶。 哦，咁就睇地区 喺边区。 唔系太古城啊， 香港可以。 我讲太古城啊， 太古城我都唔知啊。太古城都要20000。 林生你住喺边度噶？ 我住喺将军澳区嘅。 将军澳层楼几多钱咧？嗱，你租嗰时嗱，咁样计容易啊。你租翻嚟嗰时几多钱咧？ 初初租前两年就9000多元咯。 咁嗰阵个楼价 系，唉，冇办法啦，够钟啦， 再计啦，再计嗰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而家有邝思雅报道新闻。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学民思潮召集人王之峰表示，有成员喺公众区入边被指身上有示威标语，被保安人员带走。其中一人否认他们有带同任何示威标语，表示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带走。 民政事务署有这个场的使用权，民政事务署现在不欢迎我们这批年轻人入内，然后他就说无需多说了，我们现在请你离开。然后我们问他有什么法律根据，或者民政事务署为什么不欢迎我们的时候，他们拒绝透露，只是说不需多说走了。